早晨，早上6:07，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望望外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今日12月4日星期一的早上，也都是农历22，大家都看到时间过得相当之快，所以就光阴似箭这个说话就没错的，大家记住把握好你们的时间，捉好你们的每一分每一秒。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啦，喺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一齐碰碰面。大家有冇发觉读书嘅时间就成日谂好想快啲出嚟做嘢啊，赚下钱咁样。咁当然嗰阵时都会明白咧读书嘅用处嘅，咁但系当你进入社会之后，你会重新发现读书嘅非比寻常嘅重要性。可能有好多嘅问题，你会觉得咧，其实读书都系处理唔到啊。即系例如，成日都系攞呢个去到例子噶啦。你买罐头都唔会用到 sin、cos 同 tangent 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唔读书嘅话咧，面对发生嘅事情，你可能唔知道问题嘅所在，这个先至系关键。即系个问题都唔知道喺边，因为你冇足够嘅睿智去到洞悉到，原来问题已经出现咗。所以我哋都系应该好好地去学习，不论任何年纪。不任何情况，我哋都应该咧就系好好地揾多啲机会去到学习知识同常识，唔一定咧净系喺书本上面先至学得到嘅。就算你已经出身社会，都已经一段日子，唔想再重拾书本，其实你每一日只要能够虚心嘅话，喺社会上边日常嘅生活当中，仍然可以学习到唔同嘅事情啊！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晴气浪，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早已生于闭墟，别让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 精緻乾脆。 一首作品嚟自 Phil 林奕匡，《一雙手》。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三分啦，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啦，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呢、这个天气唔知道大家喺星期六日嘅时间会唔会享受一下啲郊外嘅风情呢？会唔会留意到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昆虫呢？之前咧，香港户外啊生态教育协会咧，咁其实亦都有一个叫做咧，就系即系全粉有个昆虫嗰个啦，大家咧都应该咧就系留意过噶啦。之前咧都介绍过俾大家听啦，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真系去郊外嘅时间可以揾得到咧，就系、是、更加多呢一类型嘅叫做昆虫咧。的而且确系，原来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要多啲了解我哋身边嘅事情。除咗咧就系、是、真系了解埋昆虫之外啦，就连埋喺我哋自己每一日啊，我哋都应该咧留意翻身边嘅每一样嘅事情嘅。嗱，今日12月4日啦。这个呢个都好值得呢就同大家呢就提一提㗎喎、哦。咁、嗯、港台电视啊 ,31 啊，其实10月1日呢咁、嗯、都已经开始咗啦。直至到今日夜晚呢，即係星期五至星期一啦，今日就最后一日啦。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9:30嘅时间就会播出呢个选举论坛啦。好啦 ,12 月5号至到呢，即係喺听日嘅时间 ,10 月5号至到7号即係星期二至到四，会分两个嘅时段嘅。咁、嗯、先会喺傍晚6:30至到7:30播出。再在晚上9:30至到12:00咧就播出嘅，咁啊二台当然支持啦，咁二台咧就会喺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到12:00播出啦，星期六日就会喺晚上8:00至到12:00嘅，咁啊等我哋咧可以了解多啲啊吓，咁啊系有关于咧就系区选嘅事情，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尽自己公民责任，珍惜自己投票嘅一票。同样香港电台亦都已经制作咗咧就8集嘅电视版嘅，一个咧就系叫做区选全面睇，同埋10集咧就电台版嘅就区选知多啲，咁啊介绍咧就区议会选举背景同埋相关嘅资料，咁啊如果你啊今年啊真系仲喺度度紧到底投边一位嘅话咧，咁可以多啲咧就留意翻啊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同埋电台嘅节目啦。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咁我上星期咧就睇过一篇咧就文章啊，报道过关于咧就系、是一啲嘅年轻人，以前嘅年轻人，即系都而家都可能三四十岁啦。咁啊，做咩突然提佢哋咧？咁啊，话到佢哋其实即系虽然以前咧喺读书嘅时候咧，咁啊未必可以分数上、成绩上咧就可以攞到一个好好嘅资格。咁啊，但系经过一啲嘅社会企业嘅培训之后啦，咁啊佢哋而家咧都一样可以成为例如系分区嘅经理啊。呢个咧亦都系有赖于咧本身啊，有好多嘅公司或者企业咧，佢哋系不断努力去到就栽培一啲咧就系员工嘅。而呢啲员工咧更加咧就把握呢个机会，好好地咧就接受呢一个培训，令到自己各方面咧都得到一个好嘅裨益。即系正如我哋啱啱六点钟开头嘅时候啦，晨光每日一格都喺度讲，其实人生咧应该不断去到咧就学习嘅，无论系乜嘢岗位，定还是你系身处于工作嘅环境，定系学习，都应该抱住咧就系一个不断去到锻炼自己啊，寻求新嘅知识嘅。咁其实之前嘅时间，咁亦都有社企啦发布一啲嘅调查结果，嗱，超过八成嘅受访者咧就表示唔熟悉香港嘅社会企业，嗱，有部分人啊更加咧就指出，例如一啲系内地或者美国等等嘅公司咧就叫做社企添。咁另外有接近六成嘅受访者就表示从来都未谂过咧就加入社企噶，咁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唔熟悉佢哋嘅工作啦，以及咧就系唔肯定社企系咪真系能够提供具竞争力嘅酬金。好啦，咁啊负责调查嘅社企咧就指出啦，咁如果大众对于社会企业嘅概念同埋价值未有充分嘅认识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就好难啊讲得上咧就系、是。可以吸引到啊佢哋咧就去到进入呢一个嘅社会企业嗰度工作嘅。咁啊唔知道如果头先讲完咁多啦，你自己又对于自己熟唔熟悉社会企业咧，系咪熟悉嘅一群咧？好啦，呢一个调查就系网上问卷嚟嘅，咁啊随机抽样访问咗就超过200位40岁以下嘅年轻人。结果咧就发现超过八成嘅受访者咁啊表示唔熟悉香港嘅社会企业，咁啊当中咧就超过两成人啊更加话到从来都未同任何嘅社企有过互动添，有接近七成嘅人啊未能够讲出三间咧就社企嘅名称，亦都有部分就头先讲过啦，误以为啦就内地以及咧就美国嘅公司叫做社企。好啦，呢、這个调查入面亦都见到啊，超过六成嘅受访者就表示啦，冇諗过加入社企，因为头先提及过嘅薪酬问题。调查都显示啊，超过四成嘅人呢就唔太了解社会企业嗰个叫做影响评估嘅报告。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报告，或者国际上都有好多㗎。咁所以呢，其实社会企业现时面对最大嘅问题就係咩呢？叫抢人才。抢唔到人才就弊啦。好啦，咁社会企业创办人之一咧，朋友咧就指出啦，香港社会企业其实已经发展咗就十几年噶啦，咁但系似乎咧仍然系一个推广不足，亦都指出啦，社企要抢人才关键唔单止系个金钱啊，一定要有具吸引力啦，唔可以成日话走去过嚟学嘢，过嚟学嘢咁唔得噶啦，而家年轻人你过去学嘢都要俾钱噶。好啦，更加咧就要做好教育同埋推广嘅工作，等年轻嘅一代可以深入了解社会企业嘅角色同埋价值，从而鼓励得到佢哋咧呢一啲嘅人才啊可以加入噶。啊，佢哋更加咧就指出啦，如果大众对于社会企业嘅概念同埋价值未有充分嘅认识嘅话咧，的而且确好难咧就吸引到佢哋入去嘅。咁希望可以提倡啦，就系未来嘅时间加强一个叫做社会价值啦，社会企业方面嘅教育啦。提高大众对社企嘅嗰个认知，同埋嗰个公众嘅认受性，咁希望咧就可以做得好啲啦。社企好多时佢哋嘅计划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可以咧就帮助到好多有需要嘅朋友。而见到有啲咧即系做得好嘅话咧，唔单止系金钱，亦都系吸引啦，亦都喺各方面可以提供到好多嘅支援俾社会噶。其实以前咧都有见过一啲嘅例子咧，就系、是、有妇女以及咧就提供翻译工作训练同埋就业培训嘅社企，同酒店合作。咁合作系点嘅咧？呢个系一个好嘅例子，就是、由酒店去到捐赠一啲嘅鲜花，咁社企嘅妇女制作成为一啲嘅花艺产品啦。咁而卖出之后咧，咁呢啲嘅收益啦，咁酒店 亦都会全数咧就捐翻去俾一啲其他嘅社会企业噶。咁啊，继续为一啲譬如基层妇女提供花艺制作训练同埋就业嘅培训。所以就系睇到呢一个嘅例子咧，咁啊都可以见到社企咧系做到好多咧，就系非常之有力量嘅事情，可以帮助到好多嘅人啦。啊，甚至乎之前有见过另外一个 case， 咁就系对于吞烟困难嘅朋友嚟讲啦，就算饮一杯嘅水，都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咁啊，更加要食饱一餐咧，都系困难嘅。每一日甚至乎每一餐都系小心翼翼咁样去到做吞烟啊，咁啊，所以咧有社会企业啦，咁啊不断去到合作，咁啊提供咧就系一啲专系俾吞烟困难者嘅各种嘅软餐同埋辅助嘅产品。唔知道之前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啊，我记得我哋晨光都有喺节目嗰度咧就提及过嘅。咁啊，希望用呢一啲叫做软性嘅食品啦，咁啊可以帮助得到佢哋进食，同时咧可以提高翻佢哋嗰个嘅食欲，以及咧就保持翻呢个均衡嘅营养。咁健康好咗咯，人嘅心情咧都容易变得好啦。如果唔系下下咧都唔知点样，唉，食嘢又辛苦，咁冇人关心嘅话咧，就好容易钻牛角尖噶啦。所以石企佢哋嘅工作咧都好值得我哋去认同嘅。得到别人嘅帮助，唔系净系谂我哋系咪要还，系咪要定系点样？其实开心地接纳已经系一件嘅事情。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everything， 愿你的 上6:29啦，咁啊听埋呢首嘅作品啊，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佢自己作曲噶。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30啦，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Vicky 都翻嚟，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率领“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企业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深圳，展开为期2日的粤港澳大湾区考察行程。推广香港作为服务基地，协助企业走进内地市场。今次考察是特区政府首次以“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企业为对象而设的商贸交流活动，成员包括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企业的20位代表、“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同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廉署和投资推广处的代表团以绿色发展和创新科技为主题，将到深圳和广州考察，参观多间知名企业和机构，了解当地相关高质量产业的最新发展，并和当地高层官员会面交流。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表示，在菲方專屬經濟區內的牛轭礁水域發現中國船隻以驚人的數量增加，菲方已經派遣2艘巡邏船到附近海域監控。牛轭礁位於菲律賓巴拉望島以西大約320公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指出，中方船隻是民兵船，數量已經從上月13日的111艘增加到超過135艘。這些船隻分布在牛轭礁內。海岸警衛隊又指，曾經向中方船隻發出無線電警告，但未獲任何回應，強調菲方在維護領土完整和主權的過程中會堅定不移致力維護海上防禦、安全和海洋環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在人道停火結束後的衝突持續。以軍表示，星期日有至少17枚來自加沙的火箭彈襲擊，大部分已經被攔截，只是造成輕微的破壞。以軍又說，當日利用無人機殲滅5名哈馬斯武裝分子，而以軍至今已經發現哈馬斯地道網絡的800多個樹井，當中大約500個樹井已經被摧毀。又指這些樹井都是位於學校和清真寺等民用建築附近和內部。另外，以軍說針對哈馬斯的地面行動已經擴大至加沙所有地區，又在南部漢尤尼斯散發傳單，指漢尤尼斯是危險的戰鬥區，要求當地和周邊地區的居民往南面邊境城市拉法或者西南面的沿岸地區撤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星期三北風逐漸增強，星期四天晴乾燥，早上稍涼。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影之作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维护宪法对于国家相当重要。 保安局将带领各纪律部队一同参与国家宪法日升旗仪式， 让大众更了解国家宪法精神，增强大众对国家的认识和归属感。 国家宪法日升旗仪式 12月4日星期一早上7:44，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就是区议会一般选举，还有6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记得投票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晨广的听众早晨， Vicky 也回到直播室里面了。今天是2023年12月0 10月04是10月4日，现在是6:37。今早出来的时候呢，天气都是凉凉地，看天气预测呢，早上是会有一两阵的微雨的，大家就记得不要冷亲，起身的时候记得饮翻杯暖水。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除了有我，当然这个环节都是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 ,good morning。我见你呢好像一年四季都是会有牛仔衫，你是不是很喜欢牛仔褛的？ 咁大家都揸车又赶着翻工。咁架车有啲咩咪着咩咯？ 其实冇特别意思噶。所以见到你系长期摆喺架车度。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会系咁噶。 系啊， 系啊。 哦，因为我就唔系嘅，我唔会长期摆褛喺车，反而而家咧，摆多咗对毛毛嘅拖鞋咯，系。 嗯。 系啦，点解摆对毛毛拖鞋？有阵时出去做完嘢咧，着高踭鞋揸车系好唔方便，咁所以咧就会换咗对拖鞋先至揸咯。咁但系佢对拖鞋咧。就是好密实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就咁得两条带嗰啲嘅，好似凉鞋咁样嘅鞋咁样嘅。 哦，咁大家要注意啦吓。 係呀係呀，因为如果就咁穿一啲好松飘飘嘅拖鞋呢，就唔係咁好㗎揸车。係唔可以㗎，好容易就会甩鞋呀，咁样可能会造成意外。咁最紧要呢就係揀返一对适合嘅鞋嚟到去揸车。嗱，讲开适合嘅鞋同埋适合嘅褛呢，小白你都唔多鍾意戴帽嘅呢？ 我冇，我都成日戴，不过你哋嚟咗做之后，我就比较想少戴。 点解嘅？ 以前我成日戴帽翻晨光。 点解嘅？ 点？ 因为有女士喺度，所以 唔关事啦，从来冇当过你系女士啊。 因為都費事啦。有陣時十點鐘嘅時候，如果下都淨係大帽，好似話俾人聽自己好冇時間執整下咁樣，係咪？頭先已經暴露咗，就係成日嚟嚟去嗰幾件衫噶啦。如果連個頭都唔得閒整下嘅話咧，啊，咁就唔係咁好啦。 所以個頭咧就而家 gel gel 佢係咪？點都出門口吹下佢啊嘛。 係啦係啦。 嗱，其實咧原來有啲國家咧係好中意大帽嘅，我自己咧。就少啲大帽，因為我個頭咧個頭型唔係咁好睇。 咁你應該咧揾下啊，或者遲啲揾下海咧，即係我哋神光 KOL Faction 嗰個咧，就講下咩頭型配咩帽。 好啊， 係啊，因為我都唔係隻隻帽嘅型咧配得我好睇㗎。係 啊， 係啦。咁我反而如果你話我呢種面型嘅人，可能要配翻即係譬如即係屬於棒球帽嗰只咧。咁，我自己本身又中意棒球喎。咁啊，系戴起上嚟，我覺得已 OK 喎。 我戴鴨嘴帽咧就冇咁好睇嘅，我個頭咧好大。 但鴨嘴帽都好多唔同 shape 噶嘛， 係咪啊？ 係啊，有啲方啲，有啲圓啲，有啲拱啲嘅， 咁呢一個就要請教下阿海啦。我自己咧，除咗戴，如果要戴帽嘅話咧，我最中意就係攣帽。攣帽我就覺得適合自己嘅頭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紳士帽啊嗰啲咧。戴咗落去咧，硬系同我格格不入嘅，因为好同埋我好头咧个头型，我后面扁扁地嘅，细个瞓嘅时候咧可能冇捽啊妈咪咁样啦，咁就会扁扁地，咁戴帽咧就好容易松啊，系啦，咁所以咧戴嗰啲绅士帽咧就唔系几适合咁样。咁原来绅士帽咧点解会叫做绅士帽咧？原来喺英国嘅时候咧，绅士嘅文化咧就系已经存在好多年嘅历史啦。佢哋咧就系觉得原来绅士嘅文化咧，佢哋都会觉得几自豪噶。咁当然绅士有啲乜嘢外表咧，唔系净系戴帽噶嘛，其实都会系身穿西装啦，有一个叫做牛津鞋啦，再配搭埋呢一个礼帽。然之后呢仲会有拐杖嘅添，甚至或者係遮。咁呢一个呢就係啲绅士嘅特征啦。咁其实大家呢都可以睇返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呢，其实佢都经常出席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呢，会根据佢嘅服饰呢嚟到去佩戴一顶帽㗎喎。即係譬如经常都会见到佢係一隻颜色嘅出嚟，譬如今日係黄色，咁佢戴黄色嘅帽，今日係紫色，佢又戴返对紫色嘅帽㗎喎。咁点解会喺呢啲咁重要嘅场合嚟到去戴呢啲绅士帽呢？原来呢个呢就要追溯到去呢中世纪时期啦。咁当时呢原来头发呢就算係身体上面一啲比较私密嘅部位。嚟嘅，即系唔同而家咧，我就可以夹下挛啊，扎下靓靓头。 即系而家等于我哋如果我哋而家嘅 style 咧，去到以前咧，就即系代表我哋好似唔着衫咁啦。 系啦，因为头发咧系代喺以前啊中世纪嚟讲啊，系属于私密嘅部位嚟嘅，咁所以咧只系可以喺屋企咧先露出嚟嘅啫。咁所以如果女性要出现喺一啲公众嘅场合咧，就需要佩戴帽啦。如果唔戴帽咧，就会觉得系有失身份噶咯。咁同埋其次啦，喺英国嘅天气咧系好千变万化嘅，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可能有阵时会落雨，朝头早，然之后晏昼咧，又会好。冻啊，又或者好晒咁样，咁所以咧系捉摸唔到，咁所以对于英国人嚟讲咧，戴帽咧就系可以最好嘅，即系挡雨啦，又可以遮太阳啦，冬天咧仲可以保暖添，咁所以咧点解到而家大家都会好似唔同时期而家咧，其实多咗身边嘅朋友咧，乜嘢时候会戴帽咧？你估下女士嘅话？ 女士衬衫都会戴帽， 除咗衬衫咧，我知道有一样嘢，大家系会因为咁样而嚟到就系戴帽咯。即系除咗系真系话赶住出门口唔想梳头之外，就系而家有啲女士咧会比较懒惰，咁佢就唔想洗头嘅时候咧。 哦，咪即系都系懒。 咁但系佢嗱，你可能系会有洗头噶嘛？咁但系而家有啲女士因为长头发咧。多咗人咧就會覺得夜晚唔好洗頭啊，因為咧如果你吹唔乾嘅話咧，係好容易影響我哋嘅身體啦。咁所以咧變相咧朝頭早如果你見到女仔戴帽，就記得唔好問佢點解啦。应该大家估下都知啦，咁但系而家冬天啦，大家都可以拣翻一顶适合自己嘅攣帽啦，又或者绅士帽啦，甚至系鸭嘴帽嚟到去代替自己嘅一啲唔想整造型啊嘅时候，甚至系保暖嘅。咁其实而家坊间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帽型去到选择，好似啱啱小白咁样讲，最紧要就系自己喜欢嘅，或者如果唔知道乜嘢头型啱唔啱咧，就听下之后阿海会唔会教下大家咩头型拣咩帽最好啦。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 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齐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周遭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无恙，面膜模糊的窗，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意见流量过后没印象。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一扮沉着。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我才艺。 周韵婷的 Louder，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嚟晨光 KOL， 今集咧就系、是、一集我都几需要知道嘅，就系、是、点样画一条靓嘅眼线。话晒我都开始即系化妆有四年几五年。但我的眼线依然都是画得好差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找来我们的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我们譬如见到眼线的产品呢是一堆的。又有液体状又有胶状，然后有些现在说用眼影去做眼线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要怎样揀一支眼线笔先？ 眼线笔就是刚才你说的。眼线笔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用。 比较胶质的。 应该说是眼线液。眼线膏、眼线笔 即係籠統你三樣講啦，但眼線筆都有分嗰、那個筆芯入面係鉛筆狀咯，定係蠟質狀。 哦，係喎、 哦。所以你咁樣分，所以我建議如果初學者咧，其實不妨試下用筆狀，即係眼線筆，而係佢係鉛筆，好似木顏色嗰啲筆。 嗯。 因為你刨出嚟係比較尖身啲嘅，咁你畫出嚟嘅線條同埋最容易落。 嗯。 因為如果啲濕嘅產品，即係例如眼線液或者眼線膏，即係眼線膠啦、嗯，你乾咗之後咧，你要落咧，其實有啲困難。 嗯、 即是你畫錯了你要抹咧，其實就會比較困難。 哦 ，OK， 頭先有講啦，呢、這個眼線膏究竟係同其他有咩分別㗎？ 其實眼線膏係類似一眼遮瑕膏咯，當佢啦，但係佢黑色咁樣，但係防水嘅。咁、哦、其實你需要用一啲掃具去幫你沾染一啲眼線膏先畫嘅。咁多數咧，我自己建議啦，其實我哋好喺舞台或者係一啲想化多啲線條感嘅人士咧，你先可以用眼線膏去做，因為佢係比較最防水嘅、嗯，因為佢始終係膏狀嚟嘅。 嗯， 系啦，一眼咁样。 咁呢个系咪叫最难控制咧？你觉得？ 因为如果你本身你有化妆经验嘅，你用啲扫具去沾染一啲眼线膏去画眼线咧，其实系方便嘅。相反，初学者你冇呢个经验，你一画错就好难，好难又要落妆咁样啦。 哦 ，OK， 咁去翻眼线液啦。嗱、 嗯， 眼线液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譬如我想防水嘅咁样，你觉得用眼线液系咪又系得嘅咧？ 其实坊间普遍咧。我自己覺得眼線產品咧，因人而異。 嗯。 即可能話，我覺得呢隻眼線產品防水，但我呢身邊呢個朋友，佢話我唔係喎，我化完之後好快甩喎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啦， 即係大家都要試一試啦。 都要試一試嘅，真係最難嘅呢個係，因為我覺得啲眼線筆對我嚟講，全日都冇甩嘅。但身邊啲朋友會啊，唔係喎，化半日就甩曬啦咁樣。 哦。 咁不過甩有好多原因嘅，就係、是、咁我分享少少啦。第一個就係你將個眼線嘅產品化咗你嘅睫毛，唔小心將啲眼線嘅產品畫咗落去你啲眼睫毛， 即 係畫眼線嘅時候。咁當你眨眼嘅時候，佢會有某程度上你每日會眨好多次眼噶嘛。 係啊係啊， 好容易會揩到你眼其他嘅皮膚度。 哦，真係咁摩擦之下，佢就會甩妝啦。 係啦，同埋可能你本身眼皮容易出油，咁、嗯、你喺油脂浸淫之下咧，浸住你眼線，你眼線就比較易甩。 哦，咁我要点样避免呢一个状况呢？ 所以我建议初学者咧，你画眼线咧，应该眼向下望，块镜系摆喺平面上面， 嗯， 咁样去画，系啦，系最易嘅。同埋你必须要去拉紧你嘅眼皮。 哦，即系要戚一戚起嘅。 应该系啦，用手指另外一手啦，咁样去 拉向自己， 拉 向云睛啊，云睛啦，系啊。 因为你唔拉平你嘅眼皮咧，喺一个会喐动嘅眼皮之后咧，你发觉你画条眼线系唔靓。 系因为只眼你会忍唔住喐噶嘛。 因为眼皮其实眼皮你会有 轻微嘅震动 啊。系啊，所以你必须要拉平你嘅眼皮，你先去画。 哦。 系啦。就系有啲少少巧妙咁样咯。 咁但系咧，譬如我自己画啦，我就算拉咗之后咧，我发现拉完。即系我画完啦，好似正常噶、哦，我拉翻转头咧，佢就会歪噶、哦。 拉太大力啦、 哦， 即系你唔会改变你拉到你只眼系唔同嘅形状，但你可能会正常拉紧少少。同埋对于双眼皮嘅男士、女士嚟讲咧，如果双眼皮咧，你必须拉紧少少，因为你眼皮嘅脂肪、眼皮呢个皮围咧比较厚身。 哦、 相反，可能内双或者单皮嘅女士咧，眼上面嘅皮或者脂肪比较少咧，其实唔需要拉咁大力。 系， 因为你喺个喐动眼皮上面画眼线比较难画。 嗯 ，OK， 嗱，头先就讲到双眼皮同单眼皮啦，于是我就问一问，因为我身边都有单眼皮嘅女士就话、嗯，其实佢唔画眼线，因为佢觉得画完同冇画冇分别， 可能要画两三 cm 先睇到咁， 系咪啊？即系有咩技巧令到单眼皮嘅女士或者男士都系画到少少眼线嘅咧？ 先前提地讲，你唔想黐双眼皮胶纸嘅，你唔想变咗做双眼皮嘅， 嗯， 我哋会着重于下眼妆嘅部分。 嗯， 系啦，因为你唔想变双眼皮咁，即系有啲人我想黐晒双眼皮胶纸，又黐睫毛咁咯，全妆出街嘅，咁你咪照当双眼皮咁画咯。但你唔系嘅，我想要普通单眼皮得噶啦，我出街着重于眼妆部分同埋眼尾嘅部分、 嗯。 你不妨成只眼你开眼系见唔到你个眼线嘅，可能要画两三支咁。 系啊， 你不妨就系画眼尾三分一个位置。 哦， 因为之前有啲韩妆都好兴，就系我净系画眼尾嘅位置， 系啊， 同埋画一条内上嘅眼线， 系， 即系睫毛与睫毛之间填满个空隙， 系啦、啊，即系内眼线咯，我哋简称。 咁眼尾再拉长少少，咁、 嗯、 就隐约会见到上眼线有少少拉咗出嚟啦。 哦， 咁就不妨再试下用一啲眼线笔画下眼线嘅内眼线，咁只眼就 下眼线都有分内外嘅咩？ 有噶， 即如果假設你畫完下外眼線之後，你發覺有個白色 concrete 入邊咧，你就必須補埋佢啦。 哦 ，OK， 有啲難係咪冇？ 係啊，我咁但係譬如我如果係初學者啦、你覺得我應該淨係試下畫內眼線，即係我講上面嘅內眼線啦，定、係我畫埋出面嗰個外面嘅眼線咧？ 如果我當內雙或者單眼皮嘅女士，你發覺你要畫兩三 cm 你先睇到嘅，唔好畫，因為其實你好誇張。 Oh. 即不妨用頭先嘅方法，就係畫內眼線嘅上眼線。 嗯， 係啦，上面畫咗先，眼尾拉長，下眼嘅不妨用少少深色少少嘅眼影，可能深啡色啊，或者少少 copper 色啊，即唔同少少大地色系嘅眼影。 嗯， 喺下眼嘅位置，眼尾 加少少， 加少少眼尾三分一個位置，銜接翻你嘅上眼線拉長嘅位置。 哦， 因為其實你望落去，你又唔想拍得好誇張嘅時候，不妨用少少技巧，即係眼尾拉長啦，同埋誒少少你今日啱。我見你眼尾拉長咗、你的眼睛是銜接回你上面的眼線的位置， 這 個是最簡單的日常的妝容、對於內雙或者不要那麼誇張的女士來說， 那如果我是雙眼皮呢？因為我經常都聽人講話，其實內眼線是比你想象中易畫的，即是有很多講法，有些人說外眼線易畫一點，有些人就說內眼線易畫一點，究竟要怎樣畫呢？ 因為每個人畫自己畫眼線的方法都不同，我哋幫客人畫咧，我哋就會有呢個技巧咁畫啦，叫閒眯埋眼或者向下望、但你自己畫咧，你可以擺塊鏡呢度，有得水平線我又畫到，有唔同身邊唔同女士都有唔同自己畫法，熟能生巧咯。 熟能生巧， 即係我好籠統地講熟能生巧。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你畫眼線嘅時候咧，因為好怕溶啊呢類似，你不妨將少少碎粉擺喺眼線上面。 哦，即係畫完之後再加少少碎粉喺上面， 咁就會令到個眼線會襟啲。所以好多技巧眼線真 係，哇，好複雜喎，其實都係要練喎。 因為雙眼皮嘅女士咧，就基本畫翻你隻眼型出嚟就可以啦。 係， 咁你注意拉長都冇問題嘅。但係咧有一個少少提大家，就係記住我哋眼型咧係一個香蕉型咁樣噶嘛。係 啊，一個半圓形 咁樣。 係啊。 但如果你根據我哋嘅眼型咁樣畫，畫完 即係畫翻條曲線嘅時候， 你再拉長嘅時候，你隻眼會耷咗。 哦，係啊。 所以你一點就係、你記住眼線最尾個點唔可以低過你眼頭。 哦， 咁你隻眼就咁呢個情況就會耷咗隻眼， 即係你眼尾嗰一點係唔可以低過眼頭嘅。 你例如果假設你耷過嘅話，咁你隻眼咪好下垂咯， 係 隻眼就好似冇精神咁樣。 係。 咁如果假設你想化啲無辜妝容，因為而家好多唔同 terms， 係啊係啊係、 無辜眼嘅，咁你不妨試下眼尾最尾嗰點眼線 係 低過眼頭嘅話咧，就代表無辜眼啦。 哦， 但如果是水平線，正常應該是畫水平線。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啦，但如果假設你那一點是高過你眼頭，就整隻眼型就會拉高了，戚起了。 嗯。 所以就怎樣去改變你的眼型就有這個方法。所以我可能身邊有些模特兒就說，啊，原來我是鳳眼的。是啦，那你幫我眼線拉返平一點點一點點。 那如果是貓系那些呢，就 貓系就這樣戚起了，就眼尾那一點是高過你的眼頭。 哦。 那就不同自己調校。 因為而家 Jenny 會出名，就係個貓系嘅妝容啊嘛。 佢今年都好出名， 係咪啊？今年都係大家都話 貓系， 係啦，要戚起少少咁樣。咁但係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眼線嘅顏色啦。 係啦， 其實就算我講平時你出去化妝，我當我普通妝容已經有啡色啦，有黑色可以揀噶嘛，即係最普通啦。邊一款色你覺得最 recommend 咧？ 一定係黑色嘅。 嗯， 因為黑色同我哋膚色嘅對比度最強。 哦， 咁做出嚟可以框住咗我哋隻眼型。所以黑色是對比度最強的嘛，但 是 你試下假設你呢隻眼發黑色嘅情仔，呢隻眼發白色眼線咧，但你白色嗰邊係冇放大到你隻眼，因為同我哋膚色好接近，冇對比度。但相反，你黑色嗰邊係會放大到你眼。 嗯， 我就建議係用啲深越深色顏色，即係黑色係最深色嘅嘛，一定。 係啊係啊。 你去畫眼線係最放得最大。 咁但係如果我話保險，我好驚啊咁樣，係咪真係用啡色好啲定係其實唔係㗎？其實黑色已經好足夠了。 我自己覺得配合翻個妝容，其實有時你化大地色系嘅眼型咧，化啡色嘅眼線咧，其實好靚。 嗯。 即係成件事著戴埋卡拉康咁樣女仔咁樣，成件事就好女神 feel 咁樣。 係。 係啦。 嗱，最後一條問題啦，我真係成日話眼尾都畫到好核突嘅，點樣可以俾個建議我畫得好少少咧？ 嗱，我覺得好多身邊女士咧畫眼尾咧，可能會畫到耷咗啦，或者一嚿 嘢啦，我係啦，另外就係唔對稱啦。 唔對稱，對稱呢方面咧就係水平線望鏡。 嗯， 係啦，一定要水平線望鏡做翻對稱。 即係我唔可以耷低頭就咁望啦。 你望前面，發覺你可能眼線係兩邊唔對 稱。係啊，係啊，係啊。 咁同埋出邊有啲咧係棉花棒，上面係已經本身已經沾有咗一啲落妝產品。 咁你唔會帶支落妝嘅產品出街，再拎一包棉花棒出去。 係啊係啊， 其實出面有啲係已經係啤好曬，一支支棉花棒入邊係有落妝。 哦， 你畫得唔靚嘅，抹咗佢， 嗯， 抹少少，或者加少少粉底液去勾勒翻個眼尾出嚟。 嗯， 所以其實好多化妝師都會可能畫完眼線之後，你用少少遮瑕膏抹翻乾淨，咁個尖位就做得好靚。 哦，都唔一定是一筆過的，其實你都可以 技巧咯， 技巧。你如果真係熟能生巧的就可以一筆過啦。 其實今天是幾多筆啊？你眼線 我數不清了， 數不清，數不清，數不清。 而家都仲係一嚿嘢咁樣噶嘛，少少。 唔係啊，我而家望到屋企人。 嚇！竟然啊，可能係因為我習慣成日都用個筆蓋咧，少少剔一剔翻啲個邊緣位啱個位啊。 但係呢邊長啲咯，見到。 哦、是我是一定不會對稱的，因為我是完全是拿一塊鏡仔這樣呢、哦、一塊鏡仔是不會對稱到的 了，所以加油加油， 是啊，這個眼線都是一個熟能生巧的東西啦。另外不要緊的，如果真的不可以一筆過的，用少少遮瑕膏勾勒翻條眼尾呢都是很啱的。今天謝謝阿東，我們下星期再見，拜 拜。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8，你问佢啦。咁啊，佢系边个咧？今日朝头早嘅交通组方面啊 ，Didi 就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小白 Vicky 都介绍翻啦。系啦，哎呀 ，Didi 听翻我添。 吓，梗系啦， 系啊， 称呼我称呼啊，你唔使我听翻你，人都识你啦，神光第一线 都要讲噶嘛，即系做节目嘅嗱，而家由7:00嘅时候都讲翻直播室入边有边几位嗱，有白元海喺度，有 Vicky 喺度，有 Didi 喺度，介绍翻。 系，可能啲新听众啱啱今日先开收音机都 冇错，可能7:00先开收音机咧， 亦都有啲新嘅听众加入咧，可能今日先开始听神光都唔出奇。 哎呀，系啊，你好啊，我个名叫做白元浩小白啊。 系啊，即系等于我觉得交通点解节节有时咧啲重要嘢啊，例如爆數官開翻要講啦，有啲人唔係真係一日24小時報咗收音機，可能佢真係啱啱 miss 咗朝頭早7:30去8:00先開收音機咧。 係 咁，你唔講翻開翻條腦，人哋點知咧？ 甚至乎有啲聽眾咧，就可能逢星期一至五咧就聽住晨光呢個交通嘅，禮拜六日咧就俾自己放鬆嘅。係係啦，咁例如上星期聽嗰啲咩臨時封路嗰啲咧，唔知今個星期開翻曬未？ 啊，冇錯啦，真係非常之重要。你講得點解咧？因為好似我琴日咁樣啦，黃昏時候我經過農場道，咦？點解會塞？車好在我醒目啦，通常咧， 你一不嬲都醒噶啦， 唔係小白教嘅啫。咁我望一望咧，咦？點解農場道會塞車？所以我後屘冇行嗰段路啦。咁啊，避過咗段路，就由其他條路由竹園道轉走咗啦。原來今朝翻嚟睇，原來去農場道修路。 哎呀， 今朝開翻啦， 開翻啦。 咁主要嘅道路咧，如果你喺依家哇開工時間 係 封嘅大件事啦，所以好在開翻啦，就係講緊呢條農場道天橋啦。農場道天橋咧，琴日有緊急維修啦，農場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中。跟住講得咁快做乜啫？趕住做乜嘢啊？ 急急雨落令。 跟住咧，彩虹村咧嘅封路咧就已經解封咗啦。咁所以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條嘅龍翔道天橋去觀塘啦。咁啊，另外啦，將軍澳嘅環保大道咧早前都係有水管急收啦。咁而家環保大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咧，近住石角路咧嘅封路都係重開啦，好消息嚟㗎。咁另外咧，油麻地嘅眾芳街爆水管仲未開翻啊嚇。咁就係眾芳街去翻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廟街嘅快線啦。咁最主要影響啲咩啊？就影響啲車咧，就唔能夠由眾芳街右轉入去廟街嘅。咁好啦，路面方面咧，暫時都 OK 嘅，只係喺新界區嘅啫。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啦，近住福亨村嗰段咧就比較車多。咁隧道都係紅隧九龍入口啦，收費廣場對出咧比較繁忙嘅，就係咁啦。 咁啊，隧道方面就希望。 以后即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讲嘅就系、是、啊，而家三条隧道都畅通啦。 嗯，都其实都算好畅通嘅。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算好。 系啊，算系噶。 系啦，桥面都未到，都 直头以后嗰啲咩九八九点啊嗰啲位咧，都系条条隧道都通嘅，咁啊真系最好啦呢、這个。 系啊，迟啲啊留意翻啦。 哦，我会好系啊，我到时我真系哇喺度慢慢观察下到底嗰个成效有几大。 系当初当然会系唔咁方便嘅，不过稍后就会适应嘅。系啊，每样嘢都系啦。当你、因为演变其中咧，你要慢慢适应。 啱啊，我都相信，同埋我都期望啊。咁啊，大家适应咗之后，可以令到即系几条隧道嗰个分流可以做得好啲。咁啊，嗰个收费或者将来有啲咩微调嘅时候咧，咁啊，因应住即系大家嗰个反应吓。咁啊，相信政府亦都睿智，到时又会作出适当嘅调整噶啦。 系啦，总之就听下民意啦，咁就冇死噶啦，啱啊，非 常 之好。 系啊， 啲市民会话翻俾你听噶嘛。咁啊，话翻俾你听有样几好嘅嘢，话俾大家听就 系 港铁啦。嗱，港铁咧，我唔知你哋两位知唔知咧，其实咧上年已经推出咗一个 app 咧，就叫做关爱共乘嘅手机应用程式。咁、但系咧，我相信 港铁 喺港铁嘅，但系相信咧，我哋就应该会比较唔会知得太清楚。点解咧？因为呢啲咧系 for 一啲比较系残疾人士用嘅。咁呢一个 app 咧就喺上年咧就已经系推出咗啦，就系方便咧一啲残疾人士咧可以规划到呢一个嘅搭车路线，甚至长者都系。 哦，咁好喎、啊！ 因为我再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啦。其实咧，佢就呢一个 app 就已经系上年有啦，但系喺早排咧就系、是、几日前啦，就加多三个功能。 系 喺 app 度加三个功能。边三个功能啊？就系、是、你会见到咧，可以预约轮椅活动接板服务啦，跟住查阅升降机实时情况啦，同埋查阅呢个车站无障碍设施嘅。点解咧？长者都啱咧，因为咧你要明白啦，因为有啲长者咧系上楼梯落楼梯唔方便，咁佢要知道哦，原来呢一个闸口入去咧系冇得搭升降机嘅，咁你咪唔方便咯。咁或者你会叫啲后生嘅年轻人帮你，你同我睇睇用呢一个 app 咧可以睇到边一个入口出口可以搭到升降机，咁咪方便啲咯。咁啊当。当然最主要都是火一啲残疾人士嘅，咁有咗呢三个功能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港铁咧就话啦，而家咧轮椅使用者咧，虽然系唔需要预约啊。都可以叫車站職員咧，咪幫佢擺個折板。 哇！呢、這個我成日見喎， 係啦， 我經常見啊， 所以咧，為咗咧就係經常見，就是、想咧大家咧更加暢順咧，就可以提早預約，就令到呢個過程更加暢順咯。 哦、 因為你而家見嗰啲可能佢哋冇提早預約嘛、 哦， 所以就要新增呢個功能啦。 哦，我就咁睇嘅時候，我都係怎目測啦、 嗯， 我都係覺得一有可能輪椅人士嘅時間咧，喺個閘口， 嗯、 即係要入閘啦，嘟咁樣入去啦。跟住咧喺叫做喺大堂嘅職員咧就會話翻俾月台嘅職員聽，我哋有位輪椅人士嚟緊啊，然後咧嗰個喺月台嘅職員咧就即刻好壓力啦，就拎住嗰個板咧。就即刻去到幫手，睇下佢喺邊一個位置上落車咁樣。 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見到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而家嘅服務幾好，可以提早預約咧，就令到過程更加暢順啦、 嗯。 有需要乘搭咧，就可以喺抵達車站前45分鐘咧，輸入呢個行程嘅資料。咁啲職員確認咗之後咧，確認咗你預約之後咧，就會預早啊通知翻車站嘅職員啦，同埋中央控制室咧就預備嘅。 係。 咁啊，幾好噶。 係啦。 就話啦，原來咧現階段咧已經有1000個人咧登記試用啊，登記試用咋。咁、 嗯、 登記咗試用。之后推出咗一个月咧，就已经有300多人咧可以预约呢个服务人次嘅。咁港铁就希望可以收集大家嘅意见啦，同埋睇下有咩服务可以改进咯。咁、 嗯、 虽然好似头先阿小白咁讲啦，其实轮椅咧呢一个服务咧，一般时间咧都系最好就系而家预约咧就好啲，因为预约呢个折板服务咧喺繁忙时间咧，因为有时因为人手不足咧，原来佢哋会搭唔到噶。 哦， 系啊，所以程式咧， 我反而系以为因为繁忙时间咧架车真系太逼啊。 太逼，同埋佢哋上落都唔系咁方便，所以但系繁忙时间咧，因为人手不足，咪未能预约嘅，所以而家程式咧、可以显示话俾你听，哎呀，原来咧系车站繁忙紧，咁咧你咧就系可以就轮椅即系好难可以入到去，因为太过逼啊，可能 系 冇错。咁但系咁样点咧？你唔可以入到嘅都，但冇预约啫，就要致电一个车站预约咯。咁佢哋又话啦，预约服务推出咗咧就会好啦，喺繁忙时间咧，过咗3-4班车先上车咧，而家预约咗之后咧就可以更加便利佢哋出行、 哦， 所以非常之好噶。咁另外仲有港铁就话啦，应用程式咧仲有一个叫行程指南咧，就系、是。 新增呢一個咧升降機嘅實時資訊。 係。 咁升降機實時資訊頭先我講 過啦。即係喺邊層咁樣？ 係啦，邊度有得搭，邊度冇得搭？你知咁多個出入口，你唔係個個出入口都有咁嘅升降機。咁如果話想選取呢個路線有車站升降機，佢就會顯示咗咧暫停服務，即係呢一個 app 啊，會話俾你暫停服務，咁又話俾你聽顯示咗升降機維修保養嘅通知，就叫你咧喺第二個閘口入先就可以搭到。係。係啦，咁所以另外遲啲咧轉車站月台咧都會咧安裝呢個關門嘅提示燈，方便咧呢個聽障人士啦。最好一樣嘢啦，出年啦，出年啊，係話出年即係都就嚟啦，而家十月啦，會提供多六個車站咧電動輪椅嘅充電插座。 係，誒、幾好喎、啊、呢、這個。 多六個車站，一九龍塘大家知道都有啦。早前我已經講咗啦，而家希望咧就加多六個車站咧，方便大家啦。咁所以咧，其實港鐵咧係香港交通網絡嘅重要嘅提供者啊嘛。 係。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希望佢可以服務多啲關愛多啲人士咧，咁就可以咧方便佢哋咧。可以乘坐啦， 啱啊， 系啦，視障啊、聽障啊，同埋啲行動不便嘅朋友咧，可以用呢個 app 咧，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啊，詳情咧，大家可以慢慢去 apps、 啊、 或者叫啲人介紹。 無障礙措施啊，嚇，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啦。 係啊，幾好噶，唔錯噶。 好，唔該曬啲嘢先，唔該曬。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係大致多雲嘅，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局部地區咧能見度係比較低，下午部分時間天色咧就會明朗嘅，最高嘅氣温。今日去到啦24度嘅，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咧就会逐渐增强。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1度，相对湿度81%噶。 早上嘅时间嚟到7:17啊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去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早晨，大家好。 上集我哋就用咗一啲case study 啦，或者用咗三个技巧啦，小锦囊啦，去关心一啲年轻人，因为近排你只要打开报纸或者媒体都有讲，好多年轻人其实对生活都好似冇乜盼望啊。容许我用呢四个字啦，咁啊有啲严重啲嘅例子就会。輕生啦咁樣，華山博士，今日真係相對嚴重啲同埋嚴肅啲啦。如果遇到呢啲情況或者觀察到有呢啲自殘啦，我估上集大家聽呢個環節都知道，原來見到一個年輕人喂有自殘身體嘅狀況啦，咁佢嚟輕生都應該都有少少關聯啦。咁點樣去支援佢哋咧，或者點去觀察咧，點樣去關懷咧 ？OK， 咁啊，華山博士呢、這個面向絕對要交俾富有經驗嘅。你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好多谢我想同大家分享，特别由自残开始啦吓。咁我大约5年前到嘅，我就真系处理过一个相当危急嘅，当时佢阿妈一 call 我嘅时候咧，已经问我需唔需要报警，就话阿女已经系自残紧，戒紧手，成手都系血吓。咁就又当时有啲激动嘅吓。咁当时咧就，但系佢爸爸咧就坚持唔报警。堅持話唔可以報警嚇，咁當時就問我點處理嚇，咁啱有緣啦，有緣啦，咁我結局就同呢個女子通咗個電話，我通咗電話，咁我就不如我試一試同呢個女子，咁幸好呢個女子成日聽佢媽媽講我啊，相信我都有少少信任，就肯一個20歲到嘅女子嚟嘅，就呢個女子個緣起就係佢俾人性侵犯。佢被性侵犯，然後佢同媽媽講，係俾一個親戚、一個家人嚟嘅，其實家族其中一個人嚟嘅。但係呢個媽媽唔接受，媽媽話：你唔好玩嘢啦，佢唔係咁啊，唔會係咁嘅。其實係個媽媽接受唔到，因為媽媽驚如果佢要面對咧，成個家族會出好大嘅問題。咁媽媽接受唔到，所以媽媽就有少少否定咗呢個女子，係大概一個禮拜之前。然後跟住嗰幾日，個女子嘅情緒就好激動。然后那天他就见到个女阿女即是戒手，那他就好即是大家情绪好激动。那我当时跟这个女子通了个电话，又是通了10多分钟，我做了三样东西，那这个都是一些我当时第一个评估呢，就是事态相当严重的。 是。 其实好可能要报警的啦，是好可能要报警，即是个程度。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三样东西我做了的。第一样东西就在一个电话里面。 第一样嘢，我系大量地肯定翻呢个女子嘅价值，大量肯定翻、欣赏翻佢嘅吓。咁因为我同佢讲，哇，你面对咁大冲击，难怪你会想戒酒啦，真系好好辛苦啊！我系你，我都会咁做。佢窒咗一窒啊，因为佢以为我，因为佢知我系博士，系做好多 self coaching 自我启导嘅嘢吓。我佢以为我会劝佢唔好点，唔好点，唔好点。点知我第一句就同佢讲。哇！你面对咁大冲击，你真系好叻女啊！你好勇敢啊！难怪你，我系你，我都会咁。我真系好辛苦，仲要我最信任、我最爱嘅妈妈否定我、哦，我最需要妈妈嘅支持嘅时候，妈妈唔睬我、哦，我都顶唔顺啊！我都真系想，真系想死咗去算啊！即系佢嗰刻忽然窒咗一窒， 嗯， 然后佢就忽然间平复咗落嚟，佢话系咯，咁佢开始慢慢。即系佢觉得终于有人明白佢啊， 系 嗱，所以我哋唔系要否定佢，就即系喺沟通学有一个基本金句嘅，就系、是、你见到个 B B 喊，你千祈唔好最唔应该讲、最唔适合讲嘅就系、是、你唔好喊，你唔好喊，你唔好喊，佢就一定喊得更大声。 嗯， 第一佢潜意识系听唔到不 no 呢个字嘅，佢净系听到喊呢个字。第二佢听到呢句咧，佢嘅潜意识觉得佢被否定。 嗯， 佢不被接纳啊，所以佢需要用更激烈嘅方式去得到认同，得唔得啊？呢个系一啲潜意识嘅基本功，亦都系沟通学嘅基本功吓。咁、因此，当日我采取个策略咧，就系调翻转，即系我让佢收到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想死你自残系完全可以理解嘅。甚至如果我喺呢咁嘅处境，我都可能有咁嘅念头嘅。 系， 咁佢忽然间成个人系平复咗落嚟嘅。即连结咗啊！佢后来佢就噏咗一句啫嘛，佢就话：张博士系你明我嘅咋？ 嗯， 咁我就觉得，即我哋要成为佢，因为佢好被欺凌、好被伤害、好被排斥、好被否定。我哋要成为佢能够信任嗰个人，我哋要成为佢能够觉得被尊重嗰个人。吓、啊，咁呢个我哋要带住咁嘅心态。呢、这个第一点我想讲，好嘛？第二点啦，就系、是。我成个过程是大量欣赏佢噶，哇哇你都好叻、哦，你面对咁嘅冲击，你啲嘢做翻到学、哦，你其实好有生命力、哦，系啲咩力量令到你依然翻到学呢？即系我冇俾力量佢自残，嗱佢系戒手流血，啲血停咗噶啦，即系冇生命危险嘅。我首先要确定先啦，如果有生命危险，一定要报警噶啦，呢、这个唔使谂噶啦吓。即系如果我发觉嗰件事危机，第一时间就报警噶， 绝对系 需要谂任何嘢。呢、这个我先讲一先，但系佢戒得唔深嘅，即系有啲血迹喺里边，仲有啲血迹斑斑少少啦。妈妈好惊求助，我要讲个程度先啦吓。咁然后，所以我喺度同佢倾咧，我就大量去肯定欣赏翻。哇！你面对咁大冲击，即系佢十日前倒先俾人性侵，所以佢情绪仲系好波动，但系就冇报警、冇处理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佢里面就好辛苦，非常非常辛苦吓。咁我就大量欣赏佢、同理佢，即系就讲：哇！你好努力，我就问嗰条问题系啲乜嘢生命力，系啲咩力量令到你坚持能够翻到学咧？咁佢就跟住讲啊：我唔可以衰俾人睇。我唔可以咁样，咁系好唔公平。即系，于是我就开始喺嗰度同佢发展，好好、啊，我睇到你好有自尊感、啊，你其实好爱自己、啊。咁嗰度开始佢有多啲力量，有多啲力量吓。咁、而第三招啦，因为我觉得事态真系有啲严重吓，咁、我就开始同佢讲，我话其实咧，如果长期能够有一位专业受过专业训练嘅朋友，譬如社工啊、辅导员陪住同你倾偈，会唔会都比可以陪伴到、啊？有个哥哥。喺个姐姐陪伴，因为始终我又系男性咧，有啲嘢比较尴尬。 系特别去到头先你讲嗰个 case study 系比较性侵，系 啲好私隐嘅嘢嚟噶嘛，特别牵涉性，我唔方便问，又即系大家好多嘢佢都唔方便讲俾我听，咁我都要好小心，我同佢之间嗰个界线，亦都避免佢移情啊，即系投射咗啲情感需要喺个支持者喺我身上，咁所以喺角色上喺性别上未必合适，所以我当时就。问如果有一个专业嘅社工系免费嘅，你觉得点啊？佢谂咗一阵，我话都好嘅，咁我就即刻揾我社工嘅朋友，咁啊即刻同佢开 file， 即系揾翻社署，即系18區，因为18區都有综合家庭服务嘅，吓都有吓即系精神健康嘅社工系专业，而且系免费嘅，只要你求助有咁嘅 case， 一定会开 file。去跟進嘅咁因為呢、這個去到一啲咁緊急嘅情況咧，已經唔係朋友舒緩下，因為就算嗰日傾完好， 佢夜晚又發作咧，或者第二日又發作係點咧？我哋好需要成個社會一個體制嘅資源去支持佢。咁有社工，因為佢工作嚟噶嘛，同埋真係有一個24小時服務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等等等，即係去支援噶嘛。咁所以就結局就我同佢傾咗個短電話，然後最後仲有一招嘅。我聽完之後咧，我發覺個問題好關鍵喺媽媽身上，所以我即刻同其實家人嘅支持往往係。好关键好关键嘅一步，好多时系个家人好爱仔女，但系唔识爱，用错咗方法，所以我最后我就同佢抽线之后，我即刻同佢妈妈倾电话，话啊亲爱嘅妈妈，阿女最需要认同支持系你，而佢得唔到你嘅认同，佢系最痛苦，伤害得最深，唔单止系上次被性侵嘅事，而佢以为最爱佢嘅人，佢觉得系被背叛。被佢媽媽背叛，佢媽媽係恍然大悟嘅，因為佢媽媽以為，哎呀家丑不得外傳啦，依、這個即係家族嘅嘢，你咁前妻成個家族，我見即係冇面見人等等等等，我就問咗呢個媽媽一句：你個女女生命重要，定係你嘅面子重要？ 梗係生命啦、啊，係咪？ 佢即刻成個醒曬，佢媽媽即刻係咁喊，對唔住，我先話我唔緊要唔緊，你而家即刻同阿女道歉，然後同阿女，我即刻同佢講幾句啦，媽媽永遠愛你。媽媽上次唔識得關心你，對唔住嚇，即係即刻咁開始就即刻收和咗，所以成個局咧就喺好短時間，差唔多一個鐘度咧就扭轉咗，然後再跟住有社工跟進咧，所以跟住聽到就穩定咗好多啦，成個局面就好唔一樣，就係咁。咁呢幾招啦，所以都係即係欣賞佢嘅正向出發點啦，揾翻佢生命嘅力啦，同理佢當時嘅需要啦，得唔得？然後家人嘅支持啦。如果真係嚴重呢，係需要報警或者搵專業社工即刻開花後去持續跟進，即係善用社會成個社會嘅 support。咁呢幾招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關心嘅。 好啊。 阿歐你覺得點呢？ 我聽完之後當然好潰形潰聲咁樣講出嚟啦。我亦都好肯定啊周博士嘅工作啦，其實都係用一顆善心去嘗試幫助下人啦，亦都帶出咗一個資訊，就係、是、其實十八區都有唔同一啲情緒支援嘅中心，大家真係可以善用啦，就唔好成日屈喺屋企，或者就算你係一個照顧者，都可以尋求一啲支援去令件事有機會逆轉啦，係咪先？即係喺發生事之前逆轉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我絕對深信。咁啊，周博士，下集我哋又學下點去觀察一啲可能開始初期有情緒病患嘅朋友仔、就是、啊，成日都話啊，好似冇覺察喎。最慘就係、是、啊，可能根本阿爸媽都完全唔知道自己嘅小朋友有啲咁嘅跡象嘅，或者即係情緒失調嘅面向有好多噶嘛，即係唔係就係話焦慮啊、焦躁啊，即係呢啲名詞式，可能有啲賭博成癮都會搞到好麻煩噶。近排你譬如嗰啲虛擬貨幣嗰啲，哇，即係損手爛腳，可能自己都失去自信心，跟住就有啲唔開心，感住又有啲悲哀嘅事發生，咁都有啲咁嘅可能或者面向嘅，或者情商啊咁樣，即係有方方面面好多嘢都會 trigger 到我哋嘅情緒咯。周博士，下集我哋就從呢啲見微之處啦，去睇睇佢好唔好啊？唔該曬你，周博士。 好啊，你講得好好啊，就係、是、我哋好多時都見到有人輕生，我都話冇理由噶。佢唔可能噶，無端端點解會咁啊？其實冇嘢係無端端嘅。咁我下一集我想詳細同大家講，其實有好多好準確、好客觀嘅一啲嘅指標，我哋叫 symptoms 啊，一啲症狀咧，係可以留意到一個人點一步一步，甚至能夠確認到佢係輕度、中度定係嚴重啊，即係去到個程度咧嚇。無論係情緒病或者去到要輕生自殺咁，呢個下一集可以同大家詳細去分享。 好啊，多謝曬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傾過好嗎？多謝周博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人道停火结束后的冲突持续。以军表示，星期日有至少17枚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大部分已经被拦截，只造成轻微的破坏。 以軍又說當日利用無人機殲滅五名哈馬斯武裝分子，而以軍至今已經發現哈馬斯地道網絡的800多個樹井，當中大約500個樹井已經被摧毀，又指這些樹井都是位於學校和清真寺等民用建築附近和內部。另外，以軍說針對哈馬斯的地面行動已經擴大至加沙所有地區，又在南部漢尤尼斯散發傳單，指漢尤尼斯是危險的戰鬥區，要求當地和周邊地區的居民往南面邊境城市拉法或者西南面的沿岸地區撤離。美國紐約一名男子涉嫌持刀殺害四名親戚並刺傷兩名警員之後遭警方開槍擊斃，事發在紐約皇后區法洛克衛鎮。警方說當地時間星期日清晨接獲一名女童報案，表示一名親戚正殺害她的家人，警员到场后，一名38岁男疑凶刺伤两名到场的警员，一名警员随后开枪击毙疑凶。警方又说疑凶过去曾经因为家庭暴力事件被捕，而案中四名死者包括一名12岁男童、一名11岁女童、一名44岁女子和一名30几岁男子。另外一名61岁女子亦被刺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天文台在凌晨3:50录得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素里高东南大约17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岸在星期六晚曾經發生7.6級地震，造成至少兩人死亡，當局一度發布海嘯警報，其後解除。今次強烈地震發生後，當地已經發生幾次6級以上的餘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先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一近住管道入口多车；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油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依家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啦，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而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新墟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排到福亨村；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五块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十一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我哋有全国政协委员魏明德分享“一带一路”倡议为香港未来创科发展带来嘅机遇，仲有全国人大代表陈晓峰讲下点样利用大湾区协助香港初创公司发展。 大湾区融合呢个非常之重要，我哋就点样帮到初创公司点样可以做大做强啦？我哋要做好所谓嘅北水南流。 认识人大政协。逢星期一晚上6:35，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星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早晨7:38啊！今日今朝 spot 到你，同小华倾下啲英超情况先啦，好嘛？ 好啊！哇，开晒声喎， 开咗少少咋，其实都系冇乜 差好远， 太大。 上个星期五真系差好远， 上个礼拜直情唔系好讲到嘢， 见咗啊把声， 系啊 系啊， 今个礼拜 跌咗落谷底，而家唔同佢弹翻上嚟啦。 希望好似啲英超球队咁稳步上扬啦，唔好好似曼联咁样就得啦，又输波啊咁样。 系啊，咁啊见到直头有报章咧，大大隻字啊写住散步兵，咁啊真系难搞啊！ 做乜嘢啊？其实嗰场波我冇睇，讲紧纽卡素就 零比一啊！ 曼联纽卡素赢波啊嘛，系咪 啊？系啊，纽卡素赢咗一球啦。咁其实都见到曼联最近嗰个情况咧，都比较上令人忧心啊吓。咁见到阿塔格杰都话到防守嘅时间咧好懒散啊，成队波。咁亦都见到佢哋咧即系散步唔追波啊，即系就算。好似我仔仔亦都有喺佢自己學校嘅足球隊嗰度咧，佢一即係被換出嚟嘅時間咧，我都會即刻對住佢咩啊訓話，你冇理由唔夠體力㗎， 應該積極啲咁 係啦，再積極啲。佢話，但係個波已經俾人攞咗，俾人攞咗你咪搶翻嚟咯。即係作為一位球員咧，永遠就係咁樣嘅咯。如果你有充沛嘅體力，你肯追波嘅話咧。其实你嗰个举动咧咁积极性嘅举动，已经会令到对方咧好乱啊， 或者领队都冇咁容易换走你啦。即系见你都咁搏命，虽然可能技术就个个都唔同啦，但系你嗰个拼命嘅精神，即系可以感染到球队啊嘛。有阵时 系啊，所以你谂下，如果能够一个咁积极嘅球员咧，容容易令到对方个成队波嘅节奏错咗嘅话咧，即系对方失波嘅机会都会提升咗。 咁即系成队波都系流流地，成队曼联。咁啊，仲有喎，咁啊，曼联星期四啊凌晨就会喺英超快车大战咧，就对呢个车路士咁啊，睇一格咧就话有信心 球队会反弹、哦。咁你听落你觉得点 啊？我本我成日都话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咧，英超嚟讲，曼联我都系一直以嚟几喜欢嘅一队球队。不过系有少少成日都觉得，唉，点解又咁啊？哎呀，点解又系恨铁不成钢嘅感觉嘅？你谂下。七小福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嘅，去到而家你睇到呢一队嘅曼联咧，即系都唔系自己心入边嗰种嘅快乐噶吓。 系不过冇嘅，冇得讲旧时嘅。 希望重振雄风 系啦，好似坦克格咁样啦，可能周中可以赢到车仔啦，咁可能啫。呢、這个亦都代表 车仔呢排架车都开始上力， 系开始喐车啦。咁同埋你睇到纽卡素其实系 big six 嚟啦，今时咁日其实你输俾纽卡素又唔系太意外啫，最怕你系输咗俾啲弱队啦。琴晚咧英超都风起云。勇啦，咁啊，讲紧曼城同埋热刺啦，咁啊呢场大战就和波啦，咁 三比三啊，冇错。 嗱，你讲开精神面貌同埋落场嘅拼劲啦，你见到孙兴文真系由头搏到尽啦，咁就可以换嚟为到热刺攞翻一分啦、嗯。如果唔系，你都好大机会喺曼城嘅主场俾人宰杀噶啦，咁样。咁啊，利记亦都系啦，咁啊力拼之下三比二啊赢呢个富咸啦，咁都系。紧紧熟咋，即系你唔好以为利记可以大炒到富咸，其实都未必做得到咁。反之啊，阿仙奴啊，五连胜啦，今年啊入咗超过100粒啦吓，咁旧时咧成日都话阿仙奴唔入波啦，千祈唔好赞佢。 哎，系啦， 好似你个仔咁样， 你做咩赞佢？ 好似你个仔咁样啊，有阵时我赞你个仔，你唔好赞佢，啊赞得多会。嚣张 系 啦，挑屎 咁样。咁而家见到英超方面咧，阿仙奴啊，继续咧就守喺第一位先啦。嗱，利记喺第二位噶咯。 系啊，利记、OK 啊、 慢慢咁样即系拱下拱下咁啊，枝芽高息嘅慢慢接咗上去咯。 嗱，今年呢个情势啊，或者系形势有少少唔同，因为咧曼城咧连续失分， 系 呢、這个咧。是过往嗰两三届英超 比较少见啊， 比较少见 嘅，系啦。 所以有冇机会今年阿仙奴或者利记或者其他球队啦，或者纽卡素，其实纽卡素都踢得好好嘅，有冇机会可以攀回一成或者攞多少少分呢？ 系啦，最好好似当年李斯特城咁样，即系做一年系。好梦幻嘅一年啊，话题又多，同埋大家咧，其实人真系咁噶，错强扶弱。 但系咧，李成系降咗班， 我知啊， 因为踢紧英冠。不过李成依家系英冠嘅第一、第二嚟嘅，咁啊好大机会翻翻嚟英超啦。 所以如果头先阿欧所讲啦，如果你话系纽卡素热刺同阿士东维拉，阿士东维拉其实而家系第四嘅， 维拉几好啊，系啊， 唔错啊。 咁如果你我本身觉得维拉同埋韦斯咸都几好，点解韦斯咸琴日咧又打和咗水晶宫啊，无端端就失咗三分。 韦斯咸而家嘅你睇翻嗰个嘅积分啦，其实佢喺21， 系咩？ 伯礼顿原本开头咧都几好嘅， 依家又跌翻落去啦。 系啦，伯礼顿咧就22分咧第八位，韦斯咸咧就第9 21分。 最渣应该系石飞联啦，系咪？依家最蚀。 系啊，石飞联啦，五分。咁啊系难搞噶啦，你点追都真系难追。 冇啦，笃定降班啦，石飞联。除非你揾大 Sam 嚟教咯，可能可以。即系大 Sam 系降班神器嚟噶嘛？边个得大 Sam 就可以，边可以 有水泡 Sam 脱离降班区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吓嗱，呢个纯粹主持人即系经历咗十几廿届英超之后一个打趣啦，咁啊都可以同大家跟进下，因为英超好睇嘅，风起云涌。 英超好睇，好啦，喂，仲有足球方面，除咗英超咧，呢、這个都犀利啦！2024欧国杯啊， 系、哦、啊， 咁大家都会见到嗱，我哋嘅可以即系讲下啦 ，A 组方面。 我依家抽咗签啊， 抽签啊，系啊，德国、苏格兰、匈牙利、瑞士， 系 咁啊，呢个咧都会 有 A 组嘅，咁啊嗱 B 组方面咧都系有啲强队喺度吓，咁啊 B 组方面咧都有西班牙啦、克罗地亚、意大利同埋阿尔巴尼亚嘅，咁啊见到都已经啊慢慢咧就出咗出嚟啦，好啦，跟住 C 组方面咧英格兰啦、丹麦啦、斯洛文尼亚、塞尔系啦，塞尔维亚嘅 D 组方面咧，法国、奥地利、荷兰啦，再加埋附加赛 A 组嘅胜利啊吓。咁、E 组方面咧，有比利时、咁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同埋附加赛 B 组嘅胜方嘅。咁 F 组方面咧，就见 C 朗位喺度啦，葡萄牙啦、土耳其啦、捷克啦，同埋附加赛 C 组嘅胜方嘅。 系 咁啊，都相当之期待啦。咁啊， 英格兰啊，抽好签啦，唔使对强 敌。英格兰今次系有机会，即、就、系、是、比较上顺利咁样可以进入啊吓。 喂，但系咧，我想讲 A。A 组咧容易踢嘅，因为德甲依家系鱼腩嚟噶嘛，即系德国啊，系渣队嚟啊， 但今次咧，系咪德国举行嘅2024欧洲国家杯啊？ 系啊， 佢其实系有主场嘅。咁啊，相信咧，德国队今次嗱，虽然我哋大家都会觉得，其实佢近呢几年喺国际赛咧成绩真系麻麻地。你见佢喺世界嗰个 ranking 嗰度 FIFA 嗰度都跌啦。咁啊，佢跌完之后，今次咧有机会会希望喺呢一个嘅叫做佢哋自己主办嘅欧洲国家杯咧， 系 起码冲起翻先。 系喂，下年嘅原来 下年嘅2024啊， 系下年 系啦。咁啊，我哋都期待住睇下会唔会可以有啲好波睇啦。咁啊，德国嘅我自己就希望，因为本身我细个都系睇好多，譬如由西德队开始睇， 希望踢翻 金色轰炸机麒麟市民开始就觉得 啊，你中意嗰两队波。即係德國同埋曼聯都暫時係有下滑嘅跡象，不過唔緊要，足球係咁噶啦，而且 呢個 cycle 嚟嘅。 係啊，舊時曼城都睇得唔好噶。 係啊， 講真，即係你話，當然舊時都有人話佢用錢去堆砌。 你諗下，其實以前費翔年代嘅曼市打比咧，基本上 曼聯， 而家曼聯啦。 咁 嗰個曼市打比基本上撳住嚟打嘅，以前係睇咩？睇英國打比嘅啦嘛，以前係唔係淨係睇曼市打比？ 變幻啊，元氣永恆。 冇錯啊，啱啊。 嗱，有一樣嘢就即係好似舊時香港隊啊，你話游水邊度可以游得到啊？依家咧就頻頻攞牌，同你講下呢個啦。香港女飛魚何詩蓓咧，琴日啊早上咧出戰美國嘅游泳公開賽咧，喺女子100字嗰度咧就決賽啊，以破大會紀錄時間啊52.94秒咧奪金嘅。 犀利！ 今站咧賽事咧已經咧立咗咧三個金牌一個銅牌啦，咁樣個人咧。就代咗五张嘅巴黎奥运入场券啦，咁其实一张就得噶啦， 系啊， 咁但系我哋梗系想五张嘅意思系咩啊？可能100字又入到，100蛙又入到，200字又入到， 多个赛项其实佢都有份出战啊， 系啊，咁啊真系好厉害啊！总结今站咧，何诗蓓咧一共出战咗五个项目咧，最终夺得三金嘅100字啦、200字啦、100蛙。喂，其实100蛙咧都唔系佢嘅强， 唔系佢嘅强项嚟噶。 喂，游咗两游，依家好似好劲， 系咯，即系多方面发展。我想他最终的目的就可能是这么多项都可以攞晒的话，那我们当然又开心了。 是啊，那么 update 埋港超联的积分榜，那么李文19分排第一，第二位杰志，第三位大埔，大埔甩开了12分，即是得杰志和李文争的暂时。那么你说转个角度跟大家看 NBA 啦， NBA 今年开赛都没什么跟大家跟进一下，那有些 fans 都在讲说，喂，讲啊 NBA 好啊，讲啊。Dallas 獨行俠咧主場迎戰雷霆啦 ，Dallas 就前三節咧過後仍然咧落後俾對手23分嘅，但係第四節咧打出一節嘅逆轉勝。30-0嘅， 哇，好疯狂啊！ 30-0嘅 run， 一球都入唔到 对方， 系咯， 讲紧 OKC 一球都入唔到啦。咁啊，当然呢个 MVP 嘅大热人选卢卡当石咧，就都打出呢个逆转性嘅分数，一度超前嘅。不过你唔好以为咧30-0就可以啊，即系呢个 Dallas 击败对手。最后都是 OKC 赢，篮球啊有趣味就是咁样咯。你一节我俾你叫做见血封喉式咁样，30-0咁又点咧？且最后咪又输波， 最后都死过翻山。 系啊，你卢卡当石大三元又十个助攻以上，十个得分， 又如何？ 系啊， 讲嘅就净系赢唔赢波。 系啊，最后呢个 Luka。最后食糊大三元啊，都系要输波啦，带领唔到球队啦。 赛后访问都系例牌呢啲嘢噶啦，就话我希望球队赢波多过希望自己个人荣誉。 系啊，呢啲通常都系咁样讲啊。咁啊 ，NBA 世界继续都系风起云涌啊。咁有兴趣有阵时礼拜六朝头早都有啲免费波啊，咁大家又可以跟进下，同埋睇下呢啲赏心悦目嘅球赛啦噃。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雕进水沉下去，整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 有心劝唇边一过，默然抚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明明有顾虑，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相信咧，大家都有去过日本旅行啊，而大家咧亦都会知道咧，去日本嘅时候咧，多数都会带定一啲咧就系袋仔喺个自己嘅手袋。 我会带住个背囊咯， 系、 因为平时我一定唔孭背囊咧， 有冇？shopping 系咪？ 唔系啊，真系 你有背囊噶？ 有、我打篮球有背囊，但系嗰、我好多嘢都中意用新嘢啊。嗰个篮球袋我用咗十年噶。是啊，用到甩色噶啦！ 你长情嘅一面、 啊，系啊系 啊，因为嗰个由细孭到大，同埋即系好似之前同小白去富士山都系孭过一个嘅， 哦， 系啊，系、真系同你去都系孭过一个，跟住就因为当地咧就唔系街街巷巷有垃圾桶，咁、你有时饮完啲嘢啊，或者食完啲。包装纸咁咪袋落个袋，咁你可能翻酒店啊或者民宿先抌咯，咁、就系咁嘅意思嘛。 系啊，冇错，大家都会预备个袋仔啊。其实而家咧，大家去行山都有呢个文化喎，即系香港行山都会带定个袋仔啦。咁、但系而家日本咧就啊多咗翻好多旅客啦，咁大家可能咧即系都明白啊，会唔会旅客咧都唔方便咧冇垃圾桶咁样？咁而家咧佢又有翻一啲垃圾桶嘅出现，而呢一啲嘅垃圾桶咧。 唔係一啲傳統嘅垃圾桶嚟嘅，係有一啲加入咗智慧數碼科技嘅元素入面嘅、 哦。智慧位喺邊度啊？ 佢嘅智慧係啲乜嘢咧？個垃圾桶入邊裝咗一個就係太陽能板。你哋估下裝個太陽能板嚟做乜？ 做咩啊？要電嚟做咩啊？嚇！ 要電嚟做咩？ 咁啊，即係 識得嗌 message 嘅發放。 我係垃圾桶噶嘛？ 應該唔係滿咗叫人嚟清潔咁樣係嘛？ 冇錯啦， 滿咗叫人清潔，所以佢就 send message 咯。 系 咯，咁冇理由嗌噶嘛，系咪？ 系啊，澳门啊，咁样。 即系可能 B B B 咁样，可能即系卫生总局部嗰度就可能咩咯？ 系啊， 即系收到跟住， 即系 总 部会收到个 message， 跟住就派人过嚟清咗佢咁样。 系啦，咁佢就唔系满咗咧先叫人嚟清。其实当呢一个垃圾桶咧差唔多 full 咗嘅时候咧，首先佢会自己有个压缩嘅功能，佢咧就会将入边嘅垃圾压缩到 20%。 喂，呢个超好啊！呢个超好，呢个本身咧喺个 mechanic。嚟嗰度又容易做到啦，跟住同埋呢样嘢本身喺香港都应该推行啦，即系香港人士啲垃圾桶咧赚爆咗嘛，咁、你如果有呢一类嘅智能垃圾桶，你咪将佢降落去，即系可以令到多啲垃圾可以容纳得到，啲人咪唔使抌喺个垃圾桶周边咁样咯。 我自己住村屋咧，有阵时喺村屋附近都有啲政府设置嘅大型垃圾桶咧，嗰垃圾桶都系。我冇特別細睇啦，不過有陣時抌垃圾嘅時候咧，你行去附近，其實佢個門都會自己開嘅。 係啊係啊， 係啊，嗰啲我覺得都幾好啊！你起碼都 衞生啲， 係啊衞生啲，咁你個蓋又可以自己開，咁又分曬類，咁我覺得嗰啲都要賺啊！ 即係你諗下嚟緊，如果啊，譬如過咗去嘅日子就係Coco Fab 啦，咁我見到小白都有做 Yuasobi 啊訪問咁樣，哇好開心啊！啲人一聽到哇呢一類日本樂隊好開心啊，跟住好多朋友都入去啦。咁其實你入去有好多垃圾嘅嘛，其實講真嘅，近呢幾年咧，大家去多咗呢啲户外嘅音乐会咧，都学识咗自己自律，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但系有阵时候有啲胶杯咧，你饮完嗰啲汽水好、啤酒好咧，咁如果可以有呢啲头先 Vicky 讲嗰啲新嗰啲垃圾桶啊，即系你仿效翻咁样可以一压落去，你可以真系啲人就冇 point 周围抌垃圾咯。即系我真系觉得呢啲。好嘅設施真係可以取經，你攞翻吸咗呢啲好嘅元素攞你翻嚟香港用，特別你下年4月1號去垃圾徵費，咁可唔可以呢啲嘢可以用得到咧？同埋呢啲機械嘢都唔係講緊好超級先進啦、 啊， 你講有個 mechanic 咁樣壓落去啫嘛，即係嗱，我唔識做識講，但係 油壓咁壓落去都得啦， 大把叻嘅人做得到啦，呢啲係咪先？ 係啊，同埋呢一個咧，唔單止係啱啱小白咧提到，係咪敷咗就叫人哋過嚟清潔啊？唔係，佢呢一個字。智能咧，仲会系差唔多满，即系可能压缩咗几次，真系冇得再压之下咧，差唔多啦，佢仲有空位俾大家抌嘅，佢就开始就去 send message 俾嗰啲嘅公司，咁就可以咧，差唔多嘅时间，佢哋就可以去。收垃圾啦，系啦，就唔使等到佢敷咗，你先过去。 其实 佢就系预早嘅。 但系好似香港嚟紧都有啲新嘅垃圾桶，个形状唔同咗系嘛？ 唔系嚟紧啊，系已经实行咗啦。唔、知大家咧最近行街有冇留意一下咧？就系有新型嘅垃圾桶出现咗，咁佢咧颜色一样，都系橙色嘅，咁但系形状唔同咗。以前咧我哋咪平头嘅嗰啲垃圾桶，而家咧就变咗系好似椭圆形，你就当嗰只。Didians 知唔知边只啊？黄色嗰只 Didians 嘅 小黄人 系啦， 即系嗰只 冻咗喺条街度，但佢橙色。 Minions 系咪？ 系啦，咁就系咁样嘅形状啦。上面咧都会继续系有烟灰缸嘅。咁但系呢个烟灰缸咧设计就好好啦。你以前真系有冇见过啲清洁姐姐咧好辛苦咁样就拎起成个盖就倒咁样？咁咧就而家方便咗好多啦。嗰个嘅烟灰缸系可以咧倾侧嘅，可以攞出嚟嘅，俾清洁姐姐咧可以方便啲去清理啦。咁同时候咧，呢一个大家啱啱就系话个盖揭开好唔方便，好重噶嘛，系咪？咁但系呢一个垃圾桶咧，系侧门打开噶啦， 放 门咁样俾清洁姐姐啊、叔叔啊就方便啲去清洁，咁就令到佢哋咧就唔会咁容易整亲，系啦。咁其实而呢一个嘅新型嘅设计嘅垃圾桶咧，其实佢表面咧都系用一啲可回收嘅物料嚟到去做嘅，塑胶重新再做嘅。 本身垃圾做出嚟嘅呢个都系。 系啦，咁佢咧都系防紫外线嘅功能，咁咧就系比而家咧更加耐用。咁、而且咧，舊款嗰個咧個口咧，咪長方形扁扁地嘅，而家就變咗 椭圆形， 椭圆形 系啦，就系、是、长条形嘅、 哦， 就系、是、打直嘅，系啦。咁大家咧，其实点解有用处个个口系细咗嘅？点解咧？其实就系想大家就系 唔好抌啲大件嘢入去啦。 习惯就系唔好咁容易咧，就当有垃圾桶就抌落去。 系啦， 就 系、 是、应该带翻屋企，就或者唔好制造咁多嘅垃圾。咁所以呢一啲方面咧，其实我哋有咗一个新型嘅垃圾桶。都是好事嚟嘅呢个新型嘅垃圾桶。 咁大家喺街嗰度就睇下有冇呢啲新啲嘅垃圾桶啦。 系啊， 外形都好似成个机械人咁样噶啦， 醒目仔咁嘅样。 虽然个样啊，即系虽然实际又冇智能元素， 可能之后有咧。 个样啊，都有啲智能味道啦。 要死噶都。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啦，今日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先跟进一下英国方面嘅情况啦。嗱，英国咧经济差吓，佢第三季嘅 GDP 咧只有零增长，但系啲榜又系咁升，咁啊，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关心啦。啲榜无论系出行，以至可能有啲亲戚移民咗去当地啊，咁样点睇法呢？交俾温生详细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嗱，冇错啦，哦，因为咧喺十一月份咧，英镑咧个累积升幅咧就讲紧差唔多接近系500点嘅，相当之显著嘅升幅。咁但系咧，英镑嘅上升咧同当地公布出嚟嘅经济数字咧又唔匹配。头先你讲得好啱啦，就英国第三季嘅 GDP 咧按季比咧就是、零增长嘅。咁佢十月份嘅零售销售咧更加见到咧系跌咧系0.3% 嘅。咁啊更有趣系咩咧？喺今年咧。九月份我哋见到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宣布破产之后咧，上个星期咧另一个城市咧诺丁汉咧又宣布破产嘅，咁啊涉及虽然话金额唔系太多啊，咁但系咧足以咧显露出咧英国经济啊严峻嘅一面嘅。咁既然系咁啦，英镑又升乜嘢咧？咁如果你话英镑升咧，我相信可以归咎于咧系四大因素嘅。第一样嘢就系整体美元弱啦，自从大家觉得就话美国加息周期见顶啦，明年有机会减息啦，呢样嘢大家想呢样嘢之后咧，就我哋见到个美元汇价咧就显著咧就跌咗咧，差唔多喺十一月份跌咗成300点嘅。咁呢个咧就解释咗一大部分咧英镑升嘅原因啦，因为美元跌，英镑咪升咯，呢个相对噶嘛。咁啊，当然啦，英国本身都有啲利好嘅因素噶。咁啊，例如咩咧？例如好似新惠城政府咧。就為咗明年大選鋪路嘅關係咧，就喺佢嘅秋季嘅預算案裏面咧，就係、是、推出一系列嘅刺激經濟方案，包括喺明年四月份咧，就將最低嘅工資咧係上調11.5% 嘅。咁啊，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咧英倫銀行咧亦都即時要作出反應啦，就話咧喺未來咧就難於去作出減息啦，因為已經個最低工資有機會上升，這個已經係會推升個通脹。如果英倫銀行再減息嘅話，通脹就會失控啦。咁既然英國唔能夠減息，而家英國嘅息率又企喺5.25%，而家市場估緊明年美國五月份就有機會減息。咁即係話去到明年第二季度咧，隨時咧英國嘅息率咧係有機會高過美國嘅息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支撐咗咧英鎊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而最後一個原因值得留意咧，就係個淨移民人數。咁英國政府統計處公布咗個數字，就話咧喺2022年咧，英國嘅總移民人數 數咧係達到74.5万人嘅，呢個係歷史高位嚟嘅。而截至今年六月份嘅過去一年咧，個淨移民人數都講緊有成67.2万，一啲都唔少嘅。咁啊咁龐大嘅移民嘅人口咧，咁當然亦都會帶嚟資金啦，咁啊亦都會對英鎊帶嚟需求啦。呢啲都係解釋咗咧英鎊升嘅一個主要嘅原因。不過我要強調啦，英國經濟實在係真係弱嘅。咁啊再加埋咧，明年咧雖然話冇錯，佢個淨移民人數有咁多，咁但係咧明年就要大選啦。而大選咧，英國記得當年脱歐嘅最重要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佢唔想要外來嘅移民人口啊嘛，咁而家有咁多人移民嘅時候，咁呢個可能會成為咧明年嘅一個大選嘅議題，令到保守黨政府咧係難於再吸收大量移民，咁呢個可能會影響英鎊匯價啦。 係啊，咁啊可能要往後時間再等咧，温生同我哋咧多啲去跟進呢方面嘅情況啦。轉個角度睇埋咧，以巴戰火重現啦，但係咧油價咧就下跌，但係金價咧就上升，去到半年嘅高位啊。原因何在呢，温生？ 嗱，我哋睇到咧，就而家以巴咧就停火咗一個星期啦。咁啊喺上個星期五咧，即係一號咧，又再爆發新一輪嘅戰爭啦。咁所以而家大家又驚啦，又話咁又爆發戰爭，會唔會個戰事又會擴大到整個中東咧？咁樣樣。咁我哋見到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油價咧就升唔起嘅。理論上油價應該升，但油價升唔起。咁但係另一方面咧，金價咧就升得好凌厲嘅。咁而家今朝早亞洲市場已經去到咧係2109美元啦，已經去到2100啦。OK， 咁大家可能會諗個原因。咁我覺得我唔排除咧，當然唔知啦，我唔排除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喂，如果中東如果日後有機會擴散嘅時候，你作為中東一個國家，咁你係咪盡早去賣出啲油啊？係咪盡早去賺多啲錢？如果底線，如果一打仗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你買唔到油咧？係咪先？咁但係另一方面，你雖然不斷賣出啲油，咁但係喂你都驚嘅喎，咁你需唔需要揸翻啲黃金去避險咧？咁所以我唔排除可能係因為中東要賣油，同埋中東亦都係賣黃金，所以令到個油有咁嘅表現，個金係上升。咁但係當然咧，呢啲完全係我純粹我個人嘅猜測啫。而真正嘅情況係點樣，要等待到咧世界黃金協會公布嘅数据，我哋先能够衡量得到啦。 好啊，咁最后同我哋跟进埋今个礼拜咧，都有啲央行议息，有啲乜嘢嘅焦点咧，值得去关注一下咧。 冇错，今个星期咧有两间央行议息，分别咧就系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咧，星期三嘅加拿大央行。咁啊，两间央行都相信会维持息率不变噶啦。咁但系要留意嘅就系加拿大咧，佢第三季嘅 GDP 咧已经系见到收缩1.1%。咁所以而家市场关注咧，加拿大央行会唔会喺今个星期咧暗示咧，佢将会走去呢一个减息嘅周期噶。咁而澳洲央行咧，由于澳洲当地个楼市相当之炽热啦，加上佢通胀仍然都系高企啊，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觉得澳洲咧，仲系有一定嘅机会率咧，佢可能会喺明年咧会作出加息噶。咁所以咧，两间央行我哋要听嘅嘢咧系唔同噶。咁啊，另外咧喺今个星期五啦，要提提大家啦，就美国将会公布十一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呢个都系美国每个月份最重要嘅经济数字啦。咁因为我哋知道美国嘅通胀率已经回落咗唔少啦。咁如果佢个就业嘅情况又转差嘅，咁就更加会加强咧市场咧对联储局咧明年减息嘅预期啦。咁另外关心内地嘅朋友要留意啦，喺今个星期四咧，内地将会公布十一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咁出入口系内地嘅经济嘅命脉之一啦。咁呢个系对内地嘅经济系影响重要嘅，我哋要留意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多谢你，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一身雨。 遇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爱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薄雪，雪再飘过换寒雪，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提一生替领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卷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当你的风中一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来胜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东吉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为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他 Felix 林志乐有这首作品《涉谷亦前等》。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1210咧就去投票，去投呢个区议会选举。投完票之后，咁终于可以放啲人飞下啦。咁同大家 update 下呢个圣诞机票价格，去比较一下啦。咁啊，圣诞嘅机票咧都几贵嘅。 哦， 即系如果你话23号， 贵就贵噶啦，都预咗噶啦，系唔知去咩位咯， 都贵得几过分。即系举啲例子啦，即系嗱，头先讲涉谷，放心，即系。阿欧一阵会同大家跟进下去成田去羽田几多钱。不过呢我哋飞东京之前呢我哋飞北京先。 好啊， 飞北京先。好多朋友仔都话喂好耐啊，即疫情啊，即一两年都未飞过北京旅行啦、啊。你睇下雪景又好，睇下长城又好，八达岭嗰度究竟变成点呢咁样。阿故宫究竟系点呢咁样。你想去北京咁样走一转咁。 喂落雪嘅故宫其实我未睇过喎。 正㗎、啊、其实。正㗎、啊。同埋呢你喺天安门广场呢其实啲士兵呢、啊即系咧寒风凛冽底下咧， 应该第二个感觉嚟。 啲士兵都要 繼續動喺度咧， 喐仲係繼續係喐都唔喐， 係啊， 哇，犀利 啊！ 其實我都覺得佢即係要 salute 㗎，即係俾個禮啊，同我啲軍官，嗯、即係等於你去英國咁樣，你都會見到啲御林軍，你都見到、嗯、哇咁鬼凍都仲凍喺度咧，即係一番景緻嚟嘅。咁你作為遊客，係啦，冇錯冇錯。咁啊，睇翻咧，香港飛北京新嘅機場，即係大興機場啦。咁啊，23號出發，28號翻咧。Econ 啊，經濟艙幾多錢咧？4,300蚊，即係香港飛北京啊嚇。咁啊，你話即係講緊都係貴貴地 嘅。double 喎，其實都已經差唔多係 4,000幾蚊貴嘅。其實老實講，不過貴得嚟咧，已經係算係平㗎啦。咁、啊、我都未講，你話飛北京啊，4,000幾蚊。飞东京几千啦、 啊？飞东京可能都要7,000-8,000啦，使唔使啊？ 嗱，7,000-8,000系小白嘅股价啦。Vicky， 你一估下啦。 我可以估高少少，9,000幾。 9,000幾都唔中啊！17,820。 哇，真啊！ 系啊，香港直飞东京成田， 吓 23號到28號，10,000幾蚊，10,000幾蚊。 系， 哇，真系贵啊！ 呢、這个真系比唔止系两倍、啊，好多倍添、啊。 Econ 嘅， 系咯。 咁但系咧？你又即係啲人即刻會諗你 Econ 都10,000蚊 ，business 幾多錢啊？咁、 嗯、 你 business 17,000蚊到啊？咁、 嗯、 你有啲人即刻喺度諗啊，即係喂你 Econ 都成10,000蚊、 啊， 我飛 Biz 17,000蚊，算啦，豪俾你啦、啊，一年儲咁多嗰啲積分啊，換，我想講咧，你嗰啲積分換咧換唔到噶啦，你換下年聖誕啊，你今年 sorry 啊爆咗啊！可能你換 first class 得嘅， 其實係嘅。不過而家唔係隻隻機都係 first class 喎、 啊， 最大的問題就係呢個喎。即係你 business class 嘅話，你都可能會諗住買到，但係你諗住我唔買，我諗住買 first class， 真係對唔住啦。因為而家機種問題而家係。 係啊，咁你話喂最平飛邊度啊？阿歐最平飛馬尼拉啦、 啊， 菲律賓。咁啊， 佢哋會平少少嘅。 不過咧，菲律賓咧呢張機票咧，可能啲姐姐咧搶住翻去過節咧 嚇。啊 你都抢高咗，菲律宾啊，24至28號啊，啲机票啊都3,400蚊、 哦， 平时其实1,000零蚊噶， 系啊系啊，冇、啊、办法啦，圣诞档期嘅话，咁大家就特别系嗰啲，譬如会过圣诞节嘅地方或者落雪嘅地方咧，一定系热门很多的啦、 啊。好啦，咁啊，热咧，过一个热嘅圣诞， 澳洲 都飞唔起啦，我估大家简单啲，我哋飞 Bangkok 啦、 啊，好好， 飞曼谷啦。曼谷都超贵啊！ 4,000幾啊，使唔使啊？ 唔得啊！ 唔得啊！ 唔得4,000幾都唔得。 我都以为4,000幾得啊，小白。 6,000幾。 即刻摆低个 headphone 同你倾下。嗱，如果你系10月23號至28號，即系出发啊，往返咁样去计啦，经济舱啊，来回啊，5,380蚊。哇！真系夸张。 咁啊，真系贵好多喎呢个价钱。 咁当然你话 留港消费啊。 系啦， 你攞嗰啲钱留港消费正， 你真系要留港消费。但有啲又唔得嘅，譬如有啲父母咧就送咗自己阿仔阿女啦、嗯、去英国嗰度、嗯、去读书咁样先算啦、嗯。你香港飞伦敦咧10,000幾蚊一张机票，佢系仲要唔系圣诞假，佢系去到除夕。譬如依家讲紧香港飞伦敦咧，10月23號至到明年1月1號咧、 啊， 基本上都系10,000蚊楼上噶啦。 嗯， 咁你话 come back 咧，你话喂，如果阿仔阿女咧喺英国嗰度翻嚟度假，会唔会平啲啊？ 吓、 啊，唔会再贵啲。 哦， 你喺伦敦翻嚟香港，再翻伦敦嗰张机票咧，17,000蚊。 哇，咁都想象到㗎啦想象到㗎啦。 好啦咁今日呢就唔同大家讲咁多股票同大家讲下机票。咁即係大家自己做下格格专员啦要飞就飞啦如果唔係好似小白话差留港消费。 如果你攞住嗰啲钱呢香港可能都食到几多好嘢㗎啦已经。 梗係啦你冇7蚊。 去囉。 夠你食10日啦。 你一个人17,000蚊。 係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宪法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举行国家宪法日升旗仪式。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主礼。仪式朝早在入境事务学院举行，纪律部队各仪仗队、护旗方队先后步操进场，进行升旗仪式，现场奏唱国歌，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空中敬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多名纪律部队首长都有出席，包括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消防处处长杨恩健、海关关长何佩珊等。美军表示，三艘商船在红海南部的国际水域遭到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在收到求助要求后前往有关水域提供协助，并击落三架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对商船构成威胁的袭击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并完全得到伊朗的支持。美国将同盟友协调，考虑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也门胡塞武装之前表示，利用武装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两艘以色列船只。不过以军表示，遇袭商船和以色列无关联。菲律宾南部大学体育馆爆炸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是组织的成员引爆炸弹，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几，位于南拉努省首府马拉维的棉兰鲁国立大学体育馆，在举行天主教弥撒期间发生爆炸，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爆炸现场发现16毫米迫击炮的碎片。军方就表示，正在南部进行针对亲伊斯兰国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爆炸当日有一名武装组织领袖被杀，大学爆炸案可能是报复性袭击。总统小马可斯以最强烈措辞谴责外国恐怖分子令人发指的行为，教宗方济各就为受害人祈祷，希望所有人摆脱暴力，以善行战胜一切邪恶。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喷发，事发时山上有70名登山人士，他们已经全部安全撤离。马拉皮火山在当地下午两点几喷发，火山灰柱高达3000米。当局说，马拉皮火山喷发的最大震幅是30毫米，持续时间是4分41秒。有三个地区出现了火山灰雨，但强度较低，持续时间较短。目前马拉皮火山正处于二级警戒状态，前往火山的攀登路线已经暂时关闭，当局亦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活动。日经平均指数报33,145点，跌2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01.26美元，卖出210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46.35，瑞士法郎0.869，加元1.35，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 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繁忙，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就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每年渔护处同埋民间保护动物组织都接收唔少被弃养嘅猫狗，可惜领养率偏低。喺动物权益逐渐被重视嘅今日，点样先至可以令多啲人以领养代替购买呢？大众对领养动物又有咩睇法？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谁人的 pet pet》，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0日。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嘅早上啊，可能咧都会有啲，哎呀，冻冰冰，有少少赖床，唔想翻， 哦，有少凉意， 系 咪？有啊，有啊，有啊，开始有啦，依家开始系咪？ 起身有少少困难嘅，咁今日俾少少动力自己就系，今日我都做得到就系，啊，尝试今日添置一件冬天嘅新衫。 哦，要啦，尝试今日开始准时起身添。 系啊，依家系进入秋冬天啦，即系成日都话朝头早大致多云， 冻噶啦，立不冻啊嘛。 但系有啲朋友仔咧，即系行山就会知道，即系你可能一路行啦，其 實到中午嘅時候，個太陽我露一露面， 係啊， 到日落嘅時候咧，就真係睇得到。反而咧，冬天、秋天咧睇日出咧就唔太容易嘅、 嗯。 其實即係好似 Vicky 話齋，朝頭早起身咧就有少少凍啊，跟住咧又陰陰天咁樣、嗯，根本咧你就覺得唔應該係翻工嘅禮拜日，都係要休息一下嘅咁樣啊嚇。咁啊，千祈唔好係啊，買下嘢睇下有冇動力啊，翻工啦。 係啊，添置一啲新嘅衣服咧，咁啊令到自己一起身嘅時間暖暖地咁，都可以令到自己啊即係精神百倍，容易啲起身啦。喂，所以如果你話添置嘅話咧、又想方便嘅話，我不妨即係覺得嗰啲圍巾啊，嗰啲圍巾會幾好喎，即係圍住條頸咁樣嗱。嗰、那個圍巾咧，你又可以放喺床邊。咁、你起身嘅時間如果少涼嘢，你即刻圍住條頸先。 係啊係啊， 保住條頸咧，你就保住你嘅體温。 你 warm 啊，係啊 係啊。 我同意啊， 個 scarf 嗰啲咧都好有用啊。 差唔多日日都戴 scarf。 咦係喎，你日日都有嘅喎、 啊。因為我真係 冬天點算啊？ 冬天再厚啲嘅頸巾咯、啊，而家呢個薄薄地嘅咋。 哦， 係啊，再厚啲嘅頸巾、啊啊、到時再著多幾件衫、啊。 好似有啲虛喎、啊，師傅睇嚟 嘅。唔係頸朝頭早咧，真係唔好涼。唔好蝕親，你諗下，如果我病咗咧，我翻唔到嚟，咁啊唔好啦，係咪？ 係噶， 去啊， 千祈唔好啊，係啊， 健康啲翻嚟，開開心心同大家傾偈。 講得冇錯，係啊，因為你同船仔兩個千祈唔好鬥去，你哋可以鬥靚嘅。冇問題，千祈唔好鬥去，因為咧船仔都已經係弱啲噶啦，啲身體，你睇佢樣已經知道佢噶啦嚇，咁啊抵兩攤燒傷咁樣嚇，咁啊你啊 讀書埋佢， 係啊讀書， 係啊讀緊書忙啊， 唔會 通宵捱夜成日講 project， 咁佢時間可以 manage 得好啲嘅， 運用得好啲嘅，係啊 好啦好啦， 咁我哋自己喂買咩衫好啊？如果俾你買， 哇我最近咧其實已經添置咗好多件啦，係啦，今日咧我就。決定咧，因為最近添置咗好多衞衣，我自己幾中意著衞衣嘅、 嗯， 因為無論你係出街啦、放狗啦、翻工啦，去咩場合咧，我都覺得其實衞衣都幾適合嘅，同埋幾方便。咁但係我決定咗今日 買嗰啲係好暖嗰啲衞衣， 入邊有毛毛質地嗰啲， 羊毛嗰啲喺曬底層嗰啲咧， 少少啦，因為。始終香港嘅天氣咧，又唔係真係有陣時去到咁凍。 係啊，買咗可能最多計埋一季都係著七日嘅啫。係 啊， 係啊，咁、所以就唔係件 件 都 羽絨先係著， 羽絨係真係 衞衣著得多少少嘅。 係嘅，衞衣多啲嘅。咁所以你話入邊如果衞衣入邊有毛毛嗰啲就少啲，咁多數入邊咧就咁係一件質嗰啲就咁質 棉質 係啦，棉質一件質地咯。但我決定今日咧，我要增添一件冬季嘅衫咧，就是是我的司儀衫啊，係、啦，出 wedding 嘅司儀衫啊，我發覺我啲衫咧，著來著去多數，都係嗰幾條啦，開始要增添一啲新嘅衫，同埋冬天嘅司儀衫咧，係、我自己本身冇嘅，我淨係多數就係外套咁樣笠嘅，咁、但係決定今日就買一件啦， 唔難買啊，其實女仔咪買翻著翻套裝裙、套裝衫咪得咯， 我中意，我想試下著西裝啊，著呢、這個西褲啊， 哦， 試下買一套西褲、西裝嘅西褲， 要訂做啦，係啊。你都唔會肥得去邊㗎啦， 唔係我太細粒啊， 係啊， 所以要訂做。 訂做啦，係訂做又可以體型都啱啲啊。小白會買啲咩啊？行山嘅裝備係嘛？ 行山裝備其實都夠㗎啦， 再添置咯。 我 為你嘅新嘅山季添置一啲動力。 哦，咁啊呢個都係、哦。如果你你話我反而有時行山咧，亦都係圍巾。咁嗰啲圍巾咧，其實有陣時又可以拆出，即係就咁拎咗出嚟啊，當係護腕咁樣又抹下汗又得噶。咁如果你真係有啲寒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圍翻，即係嗰 sporty 嗰啲圍巾咧，其實嗰啲都幾好喎。嗰啲反而有好多唔同顏色噶，嗰啲係火咁樣啊，嗰啲係雪啊，嗰啲係樹啊，咁啊襯翻呢個大自然嘅景色噶。 我買咩好咧？突然間都諗唔起啊，好似乜都有啦咁啊。 買副新眼鏡啦，不如你 買新眼鏡咯。係今日開麥啊，爛咗副眼鏡。好彩又即刻黐翻，即系有时咧，你买到啲眼镜咧，又话好轻巧又好贵咧，都系好脆弱。 越轻巧有阵时都有个问题，喂，其实你讲得啱，有阵时屋企嗰啲粗病嗰啲咧， 仲襟用， 嗰啲一个唔会坐落去，佢挨得住。 即系算啦，唔好讲呢啲啊。屋漏兼逢连夜雨，礼拜一都系要消费下噶啦，咁样睇下边啲嘢合心水啊，买下嘢啦，啊，促进下消费，推动经济啊，吓。 唔知大家有冇职场关系唔顺利，或者系情场失利嘅烦恼呢？ 其实原因多数都是出自于沟通问题的方式上面。沟通方式出了问题，多数只要多些聆听亲朋好友的意见，有机会会解决到的。咁不过具体可以做啲咩呢？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有溝通學者保羅史托茲曾經提倡用 LEAD 這一種方法可以解決到溝通造成的問題。 LEAD 這一種方法有四個步驟，分別是 Listen 傾聽、探索 Explore、 分析 Analyze 和行動 Do。 第一步最重要就是聆聽，特別要聆聽其他人的意見才是最重要的步驟。跟其他人尋求建議的時候，記得要提出具體的疑問，不要太过笼统地问问题，令到对方不知道怎样答，最好明确点出一个主题，请对方直言不讳。例如参加联谊成日都没有好结果，请对方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很害怕被其他人点出你的缺失，亦都可以有一个自行检讨的方法，参加联谊的时候先征求会面者的同意，录低自己的对话，事后再拎出来听。事后听翻自己的内容，可以发现自己讲嘢的时候一些习惯。如果你发现自己讲嘢的缺点，好像是一直自言自语，或者讲嘢的时候充满怨言等等，那就有必要进行修正了。重点就是将人际关系的烦恼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搞清楚自己有什么不足需要改善的地方，设法努力解决，这样就有机会化解人际关系的烦恼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记唔记得咧？以前睇嗰啲赌片嘅时间咧、嗯，就曾经有个剧情就系话，咁你喺赌场入边，就好多嗰啲镜头嘅。 嗯， 咁啊，嗰阵时嗰套 周星驰 啊，赌侠， 赌侠， 赌侠你记得啦？ 记得嗱， 周星驰加埋 刘德华， 系啦，系啦。咁啊，一路喺个刘德华喺个诶赌台上面咧，就拎嗰、那个。叫做啤牌嘅时候咧，甩紧噶嘛， 系啊， 咁佢最后有一招，佢原来佢加咗个发夹， 哦，系啊， 就喺嗰度。咁啊，令到咧个电脑睇嘅时间咧，又初头又以为系checking 啊， 发夹定牙签咧，我都唔 发夹，好似系发夹，系啦。跟住又再加多个又变咗 ACE 啊，跟住有阵时系11啊，或者10啊呢啲咧，就令到个系统咧就估错晒， 同埋令到个特异功能嘅人都丧失咗特异功能。嗰个年头，大家都兴讲特异功能， 系啊系啊， 只有赌侠嘅年代， 冇错， 系啊，升一升。升啊升 ，Vicky 有冇睇过咧？ 有睇 哦，升啊升啊，有睇过。你呢个赌侠基本上系 食朱古力啊嘛， 除咗赌神系列之外，唔系食即食面先系经典，用脚食。 食朱古力咧， 用 赌神食嘅。 你有冇曾经？我当年咧，即系题外话讲少少。我当年真系训练过自己用脚。 你讲真定讲假啊？有咁嘅必要？ 我真系好想学周星驰因为细个咧，我真系好有演出嘅细胞， 同埋欲望， 系亦都好有喜感嘅。其实我个人本身系呢几年就真系内敛咗啲演技方面， 系啊，我觉得你都好有喜感， 唔系冇以前咁好笑啦，有以前咧好好笑嘅， 系啊， 笑死我自己，真系我自己睇翻自己，喂咁好笑嘅咁样，依家冇咁好笑啦。 咁啊，仲有好多剧情都好睇嘅，即系 你有冇试过攞一脚？ 我真系冇试过， 你一定唔学下试一次。 边度够柔软度？我唔得噶。 试下，因为你见到周星驰都得。 周星驰只脚唔系佢嘅只脚嚟噶嘛？ 周星驰 唔使试攞脚嚟食即食面啊！你首先攞只脚趾训练佢可以个肌肉夹到嘢落架，筷子夹到嘢好犀利。 另外嗰招算啦，唔知点解又话发功变副啤牌出嚟仲好啦。好啦， 周星驰教咗我做好多，我以为自己唔得。但其实得嘅嘢， 好啦，喂，唔好讲翻呢个读心术先。咁头先咧就话到，原来有好多嗰啲，譬如做啲假动作出嚟，系可以令到个电脑咧就计算一个人佢到底嗰个底牌系啲乜嘢可以计错咗嘅。其实我哋好多时只手都会做咗好多呢一类型唔小心嘅动作，呢、這个就好似一个真正嘅底牌一样。但有啲人咧佢就好叻嘅，佢识得咧去到将自己呢一类型嘅动作咧就放上去自己嘅现实生活入边，等人哋错误 系 错误去到阅读佢。而家呢一刻嗰个心情， 系 咁、 哦、 所以咧，特别系一啲譬如可能有啲人佢知道附近有读心术嘅， 嗯、 有读心术嘅专家喺度，佢就会做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嘅动作，去到尝试混淆事情。 即系譬如突然间就无端端咬手指啊，喺度 系冇。系啦，原本你冇呢个动作嘅， 冇嘅，但系咧你就可以释放到一种哇。阿欧系咪好紧张？系咪有嘢瞒住我？ 嗯、 其实冇，可能系一个演出，或者知道小白系识得读心，刻意做啲动作， 冇错， 令到你去觉得啊呢、這个人系咪有警棍咧？咁样 系啦。咁、有好多咧，我哋手部嘅动作咧，其实亦都某程度上表示咗某一样嘢嘅。咁当然喺你唔知道原来附近有读心师嘅情况底下咧，咁佢哋会咁理解嘅。例如你将两只手。放喺个头，即系好似投降咁样个样啦，摆喺个后脑嗰个位置，后尾枕嗰个位咧。原来呢一个咧，一普遍嚟讲，人佢都会系一个放松嘅姿态嚟嘅。 系呢个系一个拉筋嘅姿态。 冇错啊，因为我哋一去到一少少拉筋嘅位置，因为我哋都想有一个拉筋嘅动作，想有一个轻松嘅动作咧。某程度上，原来系代表咗我哋心入边保持咗一种嘅优越感。咁、如果你同人倾下偈，其实发觉原来其中一位，譬如讲师佢发现其中一位嘅同学咧，佢做多咗呢个动作，有机会佢系对嗰个课堂嘅学个 syllabus 咧已经胸有成竹。 我明啦， 系啦， 呢个都系啲经典咧，啲成功人士咧喺自己 office 入边咧， 系啊， 跟住咧就会有个即大班椅 咁样， 系啦，只手摆喺后边，跟住只脚咧，只死人脚咧就。摆咗上去台嗰度， 系啦， 就 系 通常，哇！你睇下今日只股票升咗几多？ 你睇食神 转转落去，跟住就将两只二堂腿就摆咗喺个台面嗰度， 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譬如我哋翘手啦，翘手其实可以按照住唔同嘅情况引展出咧，就系唔同嘅心情嘅，例如。如果同人傾緊嘢，有重要嘅事情，佢有機會咧唔去到同意對方嘅觀點咧，呢個係一個 defense 或者係一個拒絕或者防守嘅一個狀態嚟嘅。咁有陣時，如果你發覺對方都極度同意，但係自己仲翹緊手，佢唔係防守嘅咯，咁翹手嘅目的就係因為想話俾人聽，其實你睇下你都同意我嘅觀點，我係高人一等嘅咁樣嘅意思嘅。好啦，咁有陣時亦都會發現咧插袋。 雙手插袋或者兩隻手擺後面呢，咁亦都某程度上係代表將來如果雙手插袋，原來佢哋嘅解說就係話佢有啲嘢呢係隱瞞緊嘅，有啲嘢好似收埋啲喺個袋入面，一不經意就做咗呢個動作，就反射咗佢腦入面有收埋呢一個嘅意識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兩隻手放喺後面嘅話呢，其實有機會佢代表佢有啲嘅說話呢，佢係好唔想去到話俾你聽，想隱瞞某啲嘅事情，而係負面嗰個嘅隱瞞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睇下啲平時傾偈嘅時候，對方隻手放喺邊度，估估下佢有啲咩心入面嘅事情啦。 原来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散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绊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有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心亦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一起，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话到嘴边打住早变陌路人，尚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若觉得这我作剧真的很顽皮，在告别式给我带泪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佢 GFT 湯靈山有呢首作品叫做《危急聯絡人》啊 ，Vicky 睇睇個天氣，咁啊天氣正唔正噶？ 好啊，今日咧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局部地區咧能見度咧就會比較低，而下午中午嘅部分咧就會天色比較明朗啦。最高嘅氣温今日係去到24度，會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都係多雲，而星期三北風就會開始增強，星期四咧就會天氣乾燥。而朝头早就会稍凉。 咦，咁即系本周中期开始冻冻地。 系啊，凉凉地噶啦。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至中2至4。 早晨9:09，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上个礼拜咧美股啊全部升啦，咁啊全个礼拜计啊，纳指咧、道指、标指全部升嘅，咁啊道指升最多升2.4%啫，咁啊标指升0.8%啦，纳指升0.4%，港股嘅 A D L 咧按比例计算都有得升嘅，咁啊升108点啦咁样，不过咧亚洲区嘅股市就麻麻地啊，见到日经啊都要跌，咁啊好似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嗰方面嘅港股期指咧只系升50点啫，睇下今日系咪？港股都是无甚了了啊，吓冇乜上升的力度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的资讯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化缘号，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Tammy 喺度。早晨 ，Tammy。 早晨，小柏。 我知道咧，最近啊，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啦，咁大家都好关心啊，就系佢哋面对挫败嗰、那个嘅适应能力有几强。咁我自己都成日喺度谂啊，我自己小朋友仔仔嘅时候，而家今年三年班，同埋有啲有一位就幼稚园啦，喺佢哋学习嘅过程入边，我都好努力。想佢哋咧，除咗系读得好书之外，亦都喺面对挫折方面咧，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即系有阵时做得唔好，成绩唔达标，又或者系运动上边、音乐上面有挫折咧，我系尽可能令到佢觉得挫折系一个好嘅过程。如果唔系咧，个个都啱，即系成绩方面唔会有上中下啦，就咁样啦。唔知咁样讲解释俾佢听啱唔啱咧？ 呢、這个好好啊，即系其实系让佢知道咧，其实挫折系一个即系人生里边必经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呢辈啲人咧喺挫折之中成长嘅，冇乜点成功过。 咁就变咗，其实佢去重新看待，可以有一个新嘅角度去看待挫折咁样咯。 嗯， 因为我哋见其实都几多家长咧，好担心小朋友系会面对挫败，或者系会面对挫折，因为咧都唔想佢喺过程里边唔开心啦，或者会难过。不过我自己都睇翻，其实挫折都真系喺佢成长历程里边系必经嘅，即 系 可能就系佢上堂嘅时候举手，老师冇叫佢答，系 啦， 佢已经觉得可以系 冇错啦， 一个好大嘅挫折嚟。 我自己作为父亲咧，我有阵时会觉得多啲少嘅挫折咧，反而系一件好事，因为多啲少嘅挫折，你可以喺入边多啲嘅历练啦，多啲嘅练习啦。大嗰啲事咧，如果唔错就梗系好啦。但如果去到一啲重要关头都做错嘅话咧，咁我亦都会即系当自己上咗课。因为我哋做人都一段时间啦，咁人冇可能全部都系长胜将军嚟噶嘛。咁啊，梗系会面对唔同嘅环境噶啦。 不过我就觉得都真嘅，即系头先讲啦，即系面对挫折系不可避免噶啦。不过咧，我觉得其实系反而父母喺面对小朋友即系小朋友挫折嘅时候，佢点样去回应咧，系好影响佢点样看待挫折啊。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父母面对住小朋友挫折，如果你仲系觉得系佢唔啱啊，佢做错，佢做得唔够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睇呢个挫折睇得好大，或者系自己嘅一啲好大嘅不足咁样。 咦，如果家长去到安慰小朋友咧，下下都系哥叫佢唔紧要噶，下次再嚟过啦，唔紧要噶，咁啊，就咪当学咗一样嘢咯。用呢啲嘅方法去到安慰佢，其实仲啱唔啱，定还是有其他更加好嘅办法噶？ 我觉得呢一个信息其实本身冇错嘅，不过我只系觉得家长咧可以放慢少少脚步。 系啦，即系面对住小朋友挫折嘅时候，我哋可以停多停耐少少，其实听下佢挫折紧啲乜嘢，其实乜嘢令到佢唔开心，咁其实系俾紧一个机会小朋友去诉说，同埋都同时间令到你嘅安慰咧可以针对性一啲去即系俾翻啲建议佢咁样咯，即系放慢多少少脚步先咁样。 系，如果就咁平时讲嗰啲就你要加油啊咁嗰啲，其实都系一样 OK 嘅。 不过我自己觉得就系即系头先咁讲咧，就系加油之前可能就系先同你下佢，可能真系今日举手老师冇叫你都真系会唔开心，即系让佢去感觉到咧，原来自己嘅感受咧系合理嘅，系可以嘅，而唔系就系、是、啊我本身已经挫折噶啦，但系咧而家我挫折完之后咧，爸爸妈妈仲话呢种挫折嘅情绪咧系唔需要嘅，系不能够接受嘅时候，咁佢可能就会有第二重嘅挫折落到去，咁、哦、就变咗其实佢要去消化就更加困难， 即系又唔开心嘅，由得佢唔开心， 系啦， 但系点样带佢？翻嚟呢个系个关键， 系啦，带佢翻嚟反而系一个关键咁 样咯，就唔好就系一句就话唔使唔开心嘅，系、要唔开心嘅，因为入边可以有成长同埋有得着，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即系我哋如果想系想带佢出嚟嘅时候咧，就其实真系都不妨让佢去思考一下、就是，就系啊，如果下次遇到咁嘅情况，其实可以点样做啊？即系我哋嗰个目标咧，就系唔系净系佢呢一刻唔好唔开心就算啦、而系都同佢展望将来、展望未来。咁其实下次件事可以点样再做得好啲咧？咁样咯。 嗯，咁呢个就系家长嘅一啲技巧啦吓。咁、所以做父母咧都唔系咁容易吓、肯定佢哋嘅过程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嘅，成日都听。 哦，系啊，因为咧其实尽管咧我哋相信就系无论个结果系如何啦，其实小朋友喺过程里面总有佢做得好嘅地方嘅。吓、即系例如佢头先讲啊，举手老师冇叫佢答问题嘅时候，佢、愿意去举手尝试答 问题，努力过 系啦，其实已经系一个很值得去表现嘅一个过程咁、样咯。 努力过但系都失败，其实会唔会都容易咧？就会觉得我点努力都冇用噶啦，我系咪都系得唔到我想得到嘅结果嘅、下次我唔努力啦，咁好容易都会走向呢个方向。 哦，你头先讲呢句说话咧，令我谂起我自己考高考嘅时候，系、我都系好努力，但系然后结果未如理想。 系啦，其实我谂好多人都系咁样啦。如果唔系个个都入晒名牌大学啦。 系，然后好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啊，其实我再努力我都得唔到我想要嘅嘢，咁、其实我努力嚟有乜嘢用咧？咁样，系啦。咁不过其实我最后都真系嘅，头先你讲嗰个都好实在，都真系要花一段时间先至可能有机会去调节得到、适应得到咁样、不过我觉得身边嘅人咧，其实嗰个嘅说话都好重要。即系如果当我身边嘅人越即系好多去睇得到我原来喺过程里面系有好大嘅付出同努力，同埋佢都接纳我原来努力咗得唔到成果系有咁大。大嘅情緒嘅時候咧、其實係慢慢咁幫我喺裏邊調節緊咁樣咯。不過自己頭先講喺呢個片段，我都諗起一個我自己啊老師佢回應嘅一句説話，其實係佢同我講咧，我唔開心嘅時候，佢同我講路咧係人行出嚟嘅啫。 哦，係啊，係 啊, 啊， 我當下我係好明白佢講緊嘅意思嘅，但就頭先咁講咯，就啊我自己覺得我當下嗰種好努力得唔到回報嗰種付出，即係嗰個情緒，係啦、我完全係聽唔入，因為我個情緒裏邊仲係好多。 咁父母嗰个责任系点样可以带动到小朋友嗰个情绪系可以听得入耳呢啲嘢？ 所以我谂就系其实如果听得入耳嘅话，我回想起我自己嗰个历程，就系我最喺我心里边过唔去嘅就系、是、啊，点解我努力咗？我冇我想要嘅成果，即系呢个部分系我一路棘住咗我，令到我一路都听唔入耳其他人嘅建议。咁但系如果呢一个部分能够让我有多啲嘅即系表达啊，又或者其实系有人能够明白我啊，原来都真系会唔开心噶、都真系会挫折嘅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就系会即系容易啲去宣泄、然后再讲头先嗰啲路系人行出嚟咧，我觉得其实就非常一个完整嘅过程。 系，所以呢个就是家长嘅技巧啦。咁啊，家长自己小朋友嘛。讲到佢哋呢一刻嗰个感觉嘅话咧，咁小朋友就更加容易可以俾家长好似有条绳咁样掹翻去一个正确嘅情绪上边。 因为我觉得情绪其实真系要宣泄咗，其实佢流通咗咧，好多嘢就会佢就会明啦、或者好多嘢佢就会都 OK 咁样咯。 咁呢个家长咧就需要花少少心思啦吓、好啦，咁啊点样去到将小朋友喺一个挫折上面俾翻多啲信心？佢有冇啲技巧咧？ 俾翻多啲信心佢。其实我头先就会谂就系、是、如果我哋能够肯定佢过程嘅努力咧，呢句已经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第二个咧，其实我谂系 家長自己都需要有一個成長的思維，成日都講的嘛，即係其實佢而家做不好咧，佢只是佢而家做不好啫，係啦，或者佢仲未做得好啫，係啦。咁但係而唔係佢啊能力真係咁有限，永遠都係喺呢個位噶啦。即係我哋家長都抱持住一個其實佢都喺學習裏邊去成長啦，又或者係佢都喺經驗裏邊去學習咧。我諗呢一個嘅思維啊，咁其實好影響到我哋講嘢嘅表達，我哋嘅語氣。咁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喺過程裏面去知道而家嘅挫折咧，只係呢一刻咯。咁只要透過我再努力啊，再去學習咧，其實我係可以改變我而家呢一個嘅狀況咁樣。 嗯，有陣時家長咧自己都可能喺湊小朋友嘅時候，或者教導佢哋會有容易氣餒啊，或者係啦，點解嚇啲書最簡單讀嚟讀去都仲係咁樣嘅咧？唉，我都唔想理佢啦。家長都好容易放棄嘅，咁所以我諗家長喺自己調節自己嘅情緒方面都要花少少心思。如果唔係咧，小朋友都會跟住家長去到沉咗落去，咁啊攬翻上嚟啦，係啦。所以家長自己都控制自己情緒方面咧都好重要嚇。咁我哋下次可以講下咧，不如父母自己個情緒又可以點樣調節一下啦。 哦，好啊， 好嘛，唔該曬 Tammy， 拜拜。 謝謝小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大家食嘢之前唔知会唔会试下味嘅咧？原来章鱼咧佢都会噶，不过试味嘅时候就唔系用个口嚟到去试味，而系用佢哋嘅手腕嚟到去试味嘅。即系每一条酥酥嘅尖端位，佢哋都会运用嗰个尖端位嚟到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一样食物啱唔啱自己口味。啱自己口味嘅话，先至会放入口度食。章鱼其实有三个心脏，一个心脏系普通嘅心脏，每分钟咧会跳30至36次，负责将血液送到去身体唔同嘅部位。而另外两个就系腮心，而佢哋嘅用处就系令到血液通过两腮进行气体交换嘅。而相信大家都知道，章鱼嘅血液咧唔系红色，而系蓝色。血液的颜色其实是取决于红血球入面的金属含量，又或者是溶解在血浆入面的物质含量等等。而章鱼的血液没有血红素，但是它就有含有金属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它的血液是浅蓝色，如果充满氧气的时候还会是深蓝色。而章鱼在环境太大压力的时候，又或者太肚饿，他们就会吃了自己的手手脚脚。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吃了的手脚是不会再生翻出来。不过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章鱼被天敌攻击的时候没了的手手脚脚呢，之后他们就懂得自己重新生翻出来。世界上面还有很多有趣的生物和动物，下次再继续跟大家了解多一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容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找解如花，何雕造都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 是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由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我不舍己，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再对话。找个家，由宇宙到看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大雅，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以那。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一的朝头早，我们一样请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点35分有什么看呢？ 咁送俾大家有認識人大政協。咁今晚嘅嘉賓呢就係、是、請嚟呢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咁陳曉峰呢會上嚟節目嗰度呢同大家談論一下喺香港成立國際仲裁中心有幾咁重要啊。另外啦，引入內地資金呢就有助香港初創公司嘅發展，佢會同大家睇下呢呢一方面佢本身有啲咩睇法。節目另一個環節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呢個全國政協委員啊管浩明牧師呢佢有一個提議啊，向全国政协提议，就希望增加内地同埋香港社福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社工同埋前线人员有一啲交流学习机会，点样去到促进两地嘅社福发展咁话。呢一个界别嘅朋友咧，就记得要留意今晚6点35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借镜互相学习，可能两地面对嘅问题系有少少唔同嘅，但我谂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啦，可能系一啲扶贫啊。或者是怎样帮助留守儿童又好，妇女又好，等等等等的事，我想两地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的，但会不会有融会贯通的可能呢？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6点35分的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点的大师对谈，今晚是讲什么呢？ 讲下今晚之前，讲下今季先啦。今晚是新一季的大师对谈。咁大师对谈，我哋睇过好多辑啦。对上一辑讲文学，讲诗词歌赋啊嘛。 系啊。 咁再之前讲下哲学啦。今辑咧就讲乜嘢咧？今季啊会同大家讲下建筑啊。今季嘅节目咧以呢个中西文化建筑为主题，主持人啊建筑家阮文涛咧，每一集会邀请唔同相关，即系同建筑界相关嘅嘉宾上嚟咧，同大家对比一下中西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咁啊從我哋喺呢個建築上面咧認識多啲我哋嘅社會同埋文化咁話。咁今晚第一集啦，佢就邀請咗咧呢個香港大學建築歷史博士黎俊慧上嚟同大家對談一下，咁啊從中咧去了解下香港建築嘅歷史，同埋咧呢個現代主義對我哋本地建築有啲乜嘢影響。咁啊中意睇建築嘅朋友，又或者想學多啲建築方面嘅朋友咧，咁啊今晚8点要留意大師對談啊！ 我成日覺得建築師好型噶， 其實都係喎， 唔係啊，好型。尤其是譬如中大有建築學院啦，咁入到去咧，佢特登係有棟 building 嘅，然後就會見到有一扎人咧係喺度埋頭苦幹，係咁喺度 做模型啦，系咁喺度画图，但系你又会 feel 到佢哋嗰种 passion 同埋认真。咁同埋香港始终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背景啊，唔同嘅历史，令到我哋嘅建筑咧都好多元化噶。 嗯，同埋我觉得咧，建筑师咧，佢哋系既系一啲又要做工程，即系好实际操作嘅人，但同一时间佢哋又好着重美感，即系又有实用又有艺术嘅成分集于一身，所以我觉得佢最有型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啊。 哦，系啊，即系佢好似咩都识咁样，好好厉害。咁啊，同埋唔知点解，我觉得建筑呢啲嘢咧，只要关啲 engine 啲少少 physics 嘅嘢，都好似同我冇乜关系。咁所以咧唔紧要，我可能睇完大师对谈咧，就会知道，其实所谓咩叫现代主义，听个名好似好高深咁样，然后又点样影响到香港建筑？对建筑有兴趣嘅朋友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九点半嘅晚上，有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今次是讲什么的地方选区呢？ 今集就会请来元朗区、西贡区、屯门区和北区的地方选区候选人上来跟大家陈述他们的政纲。咁啊，咁啱就係住喺呢啲選區嘅電視觀眾咧，記得要留意今晚睇下咧，你嗰個選區嗰啲候選人啊，有啲乜嘢政綱，有啲乜嘢睇法，揀一個最合心水嘅區議員出嚟，咁啊記得12月10日就去投票啦。 冇錯啊，睇下究竟呢啲政綱講啲乜啦，睇下啲候選人對個社區有咩睇法，加深翻大家對自己社區嘅認識。我自己有時都淨係掛住翻工咧，唔係好知道社區發生咩事。咁但係呢個選舉都俾大家知道咗啊，原來以唔同議員提出咗啲社區有啲咩問題，想點樣改善咧，對個社區多啲關心都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係頭先提到選區嘅朋友，都可以關心一下呢一個選舉論壇嘅。嗱，不過同一時間咧，亦都因為節目調動嘅關係，今晚國劇夜場狂飆就會由9:30，然後去到11:30先播放嘅。咁如果睇開嘅觀眾就記得留意啦。今日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傾過啦，拜拜。 拜拜。 唔該船仔，唔該阿暢啊嚇。依家咧21度氣温，相對濕度咧76%，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宪法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在屯门的入境事务学院举行升旗仪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主礼。林定国致辞时表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是一个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并继续推广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学习，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说政府正通过多个层面建构好完整香港法治教育体系，让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掌握正确法治信息，培养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法治。林定国亦呼吁选民在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踊跃投票，选出理想人选。对于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表明不会回港报道，警方国安处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任行为。警方指出，那名女子2020年8月因为涉嫌违反勾结外国势力罪被国安处拘捕，其后在2020年底至2021年中因其他案件入狱，出狱后继续接受国安处保释候查，并限制离境，期间每次都按时向警方报到，态度合作。那名女子早前向警方透露，希望到外地升学，并提供文件证明已被取录。警方国安处今年9月向她发回旅游证件，并延长保释期至12月。 警方呼吁当事人悬崖勒马，不要选择走一条不归的路，一生背负逃犯之名。周庭昨晚在社交媒体表示，已经在九月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升学，原定要在月底回港向警方报到，但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决定不会回港，并表示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维持在大约 0.1% 的低水平，新增感染个案数字过去七年一直呈下降趋势，政府将继续支持各界推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李家超在京港澳台四地艾滋病论坛以视像致辞时表示，论坛的主题是终结歧视就在今天，这个是特区政府在艾滋病防控策略上的重要目标，只有营造一个友善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才能够鼓励怀疑受感染人士及早接受病毒测试，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勇于尽早接受治疗。他说，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推行多项公共卫生措施在社区防治艾滋病，包括提供高水平的临床治疗，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认识，以及推动社会人士参与艾滋病教育和有关研究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48点，升17点，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1.5跌3.5，理想汽车140.5跌6.2。药明生物33.75跌9.75，腾讯控股319.8升8毫，友邦保险66.15跌7毫，汇控60.1升9毫，美团86.9跌1蚊，小米集团15.26升1毫，建设银行4.52升6仙，比亚迪股份205.4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46.63，瑞士法郎0.871，加元1.351，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7，欧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3260点，跌171点。港金报19490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6.49美元，卖出20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啦，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跟住荃锦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咧就过咗象鼻山村少少。咁另外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 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到浙江街，咁加士居道过海咧就排到维里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啱啱更正翻啦，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跟住荃锦交汇处曾经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咁龙尾更正翻去到象山村。好啦，咁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返红棉路比较挤塞噶，咁加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大老山公路之路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天富海湾。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青山公路。仲有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近排有好多圣诞歌出炉啊，包括有呢一对摇摆乐队啊 ，One Republic Dear Santa。 Dear Santa,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It's the time of the year when I miss you the most. Sitting next to the fire, the mistletoe. I should be feeling a chill. 这首的圣诞歌好啱听啊，同埋比佢哋以往的作品咧嚟得更加系简单入耳吓。先系榜占第十位 ，One Republic Dear Santa。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呢、这个理工男都睇唔少书噶，嗯，仲有童话书《小飞侠 Peter Pan》。 睇紧咩？ 安妮究竟喺啲童话书里边发现咗俏木欣啲咩秘密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Thank you.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九点四十三分啊！星期一嘅晨光 Morning Call 通常都系空中点唱咧、就预留咗啲席位嘅系嘛？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有两个点唱咧，都系关于生日嘅、哦。首先咧就系刘太，佢就想点唱俾孙女啊，就想同孙女讲生日快乐嘅。之后咧就系 Bonvia，Bonvia，sorry 啊， 跟住 系啦，就系、是、咧就想点唱俾佢识得嘅朋友同埋主持人，就希望大家咧都系身体健康同埋平安快乐嘅、 啊。 而到最后 Karen 咧就话点俾一啲咧，可能咧无论做嘢啦或者感情上面啊、一啲等待紧嘅人嘅、 哦，等待紧啊， 系啊， 哎呀，个个都等待紧噶、 啊，系啊，可能等待紧个早餐、啊， 等待紧个机会，一个晋升嘅机会，一个表现自己嘅机会。 嗯，冇错啦，咁都系希望点俾佢哋。 啱啱啱。 就是不要放弃，都要继续坚持， 希望大家都是有耐性， 是啦，这个耐性其实都是需要的，我们每一天 要啦，当然 有时等巴士啊都要耐性地等 啊，是啊，这个等巴士呢，其实我在读书时期呢就已经是训练出来非常之有耐性的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些 APP 啦，咁啊，亦都翻落嘅時候唔可以，即係冇電話帶啦。咁所以咧，嗰啲巴士嘅次，嗰、那個當年啊嚇，嗰、那個班次咧都幾飄忽嘅。有陣時咧會兩架一齊嚟啦，有陣時半個鐘啦。我試過最激嘅等咗一個鐘。咁我嗰陣時嘅耐性咧，即係咁樣慢慢試咗呢，就翻嚟啦。所以而家個人咧好有耐性，就算等小巴，我等咗半個鐘，我都覺得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是啊，所以就大家就學習一下今天在遇到不同的事情，可能你有少少一刻有煩躁的、都不要提醒自己今天嘗試一下等待，有啲耐性啦。 系咁啊，大家可以喺我哋港台网站嗰度作为呢个空中点唱啦。 系啦， 咁啊继续 呢个唔使好耐性，即刻上网就有咯。 系啊，咁啊一至五礼拜一就预留咗俾空中点唱，二三四五嘅晨光第一线就会有翻 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欢迎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咁啊嚟紧咧呢个礼拜啦，即系或者往后圣诞假期咧。都有啲日子嘅，咁如果你话喂近排有啲朋友仔结婚咁样，想透过大电波送上祝福得嘅，咁啊再加上就系远方嘅亲友，可能咧送一个点唱俾佢圣诞节，咁1872388得唔得？都帮 都得，我咁啱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又平安夜注册结婚，咁我都问佢会唔会请啲咩人啊，会唔会大搞啊？咁佢就纯粹简单分享，佢就话。唔会啦，十二月二十四号呢啲日子我请都冇人嚟啦， 唔好搞咁多嘢啦。不过我都试过自己可能24、25、26号做下 wedding 啊，做下婚礼都有啲朋友嘅， 系有嘅有嘅。 大家当去 当一个 party 咯， 系啦，即系譬如当Vicky 结婚咁啊，去 Vicky 嗰度咪当埋 Christmas party 咁样， 系啊，啱。 即系可能如果有信仰啊，又喺嗰度 报埋 佳音咯， 系啊， 唱埋圣诗。 嗱，你谂下，你喺中式嘅婚宴上边，再加多少少西式嘅元素喺入边，特别啦。 系啊，好，今个早上咧拣嚟听众朋友拣嘅歌咧，就系Leon嘅歌啊，黎明嘅《爱比我重要》啊。 谁念做梦亦能笑着念回味，谁念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若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念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念落寂寞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找得到理想，谁定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汉堡扒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 系 咁啊，特别系如果放小朋友或者我哋自己年轻嘅时间咧，咁啊男仔，特别系我哋呢啲中意打波啊、踢波啲咧，就觉得食多啖食多啖肉咧，个人就会。系啦，健康啲， 肌肉力啊， 增加嗰个肌肉嘅力量咧都好重要啦。 虽然汉堡牌入边，大家有阵时喺度谂啊，系咪纯系牛肉啊？咁啊，真系唔系啊，混咗好多唔同嘅肉噶啦。咁啊，曾经有啲汉堡牌又加埋啲马肉入去添，咁啊有啲地方。咁不过其实食到落口你都真系唔知道噶啦。不过汉堡牌越卖越贵咯，有时我哋细个可能十零廿蚊都有一块咁样。依家其实你可能喺啲超级市场买块汉堡牌都去到三十几四十蚊。 而家我通常如果买呢啲即系现成汉堡扒嘅话咧，有格价，好似100蚊平嘅时候，真系大减价吓。 系啊， 100蚊都有四至到五块嘅。 咁 但系你 即系你汉堡扒有分嘅， 吓 又分好冰鲜，即系喺雪柜入边嗰啲，同埋有啲系鲜肉嗰啲。 鲜肉嘅系啊， 鲜肉嗰啲又再贵啲噶咯。 鲜肉嗰啲咧又未必可以咁即系。西雪櫃真係咁耐，因為佢真係鮮啊嘛，咁、 啊、 你又快啲整咗佢。咁而家有啲漢堡包其實又好主打咧，就係、是、譬如用咗啲和牛、澳洲和牛又好，邊度都好，咁啊用和牛去做啲漢堡包。咁呢類漢堡包咧處理嘅時候咧，大家就有一樣要注意，就係佢如果你係燒或者煎咧，都要留意佢嗰個叫油嘅份量。所謂佢油嗰個份量咧，佢因為佢一路煮加熱緊嘅時間咧，佢本身喺漢堡包入邊嗰啲油咧，就一熱咧，佢出油出得係好犀利嘅。我試過有一次焗嘅時候啦，咁可能未即係嗰陣時朋友未必知道咧，原來那個漢堡包出油出咁細，佢鋪咗石子，咁個石子就上面就擺咗漢堡包啦，咁照道理都係咁做啦。咁但係佢個石子後屘咧就浸曬啲油喺度，咁浸完油出嚟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咁就係佢嗰個牛排咧，那個漢堡包咧，佢唔得佢均勻啊，因為佢哋浸住油嗰 part 永遠都係一啲。水多水嘅状态咁样， 好似下面嗰忽就白水面包，上面就干蒸蒸樣。 咁所以如果你系谂住用焗炉嘅话咧，其实都系需要点样处理，就用嗰啲咗咧就可以摆埋入去嘅。咁嗰啲咗下得就再铺多层嘢。如果唔系你有焗炉咧，即系啲油都滴晒出嚟添啊。 系啊，你嗰个咗下边就变咗用个托盘托住啲油。 冇错，系啦系啦，用个托盘托住啲油，跟住再有个咗就上面就放嗰啲汉堡扒啦。咁如果你係燒呢啲漢堡排嘅話咧，都有啲嘢地方要注意嘅。咁佢就都係用網燒啦，就冇諗住吉啦。第一，因為漢堡排本身係拎咗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好容易散嘅。 吉你咪整到成個網都係咯。或者你如果你燒嘅石咁樣，咁你篤住塊漢堡排咧， 篤唔到 㗎 啦。 咁 同埋你一篤嘅時候，塊漢堡排都應該會散㗎啦，分開咗兩橛、三橛咁樣。咁所以就要用翻個網燒。 咁用網燒嘅時候都要注意，你開頭嘅時候咧都要比較上均勻，因為原來漢堡扒佢開頭佢漢堡扒嘅形狀啦，佢之所以喺佢熟咗嘅時候可以繼續鞏固佢嘅形狀咧，係因為熱力，即係加熱咗嘅時候，漢堡扒佢就能夠互相去到即係黐住嗰啲肉啦。咁、就算你再反嘅時候，咁佢先至唔會散，都咧夾入去個包入好。或者拎佢拎個刀拎把刀去切嘅時候，佢啲肉先會實啊嘛，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處理漢堡扒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住呢啲嘅地方。 喂，題外話可以同小白同埋 Vicky 講下，因為禮拜六日我都有去燒下嘢食啊，股票分析師會又搞咗個 BBQ 咁啊，咁啊燒啦。今次咧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啊燒倉魚喎。原来烧仓鱼都几好食， 仓鱼咧佢油炸其实好食嘅， 系啊系啊。 你嗰条细定系大啊？ 大噶，佢咧原来烧仓鱼第一啦，唔系好怕佢窿啦，同埋喺旁边烘下烘下咧，即系佢个 texture 有少少似啊，个皮就有啲似多春鱼咁样，但系又冇多春鱼咁快窿。 系 咁，但系咧你整出嚟咧，你知仓鱼都一条骨嘅啫嘛，咁啊好容易可以俾大家又食得到咯，又唔使包石子咁样。 仓鱼嗰啲皮有冇食埋啊？ 冇啊，冇啊，咁啊冇。 脆卜卜噶咯。 系啊，即系单单食啲肉咁样啊，咁我觉得哇几便捷喎、 啊。有冇调到味啊？ 有咁落啲海盐啊，调味呢一 part 唔使我啦。其实我都认真。 有乜落豆豉噶？ 唔系，其实我都冇认真去烧啊，系烧咗条仓鱼咁大把。 好， 其他都系。其他啲同事仔燒下咁樣咯，大家互相餵食咁樣咯。 我星期五同屋企人燒嘢食，我就試下燒倉魚。 係啦， 燒 啦，嚇！ 而家倉魚咧，其實大條嘅比較常多，街市都好少 啊嘛， 好少有啲譬如真係仲細過隻手掌嘅倉魚。係 啊， 咁我以前咧就會見好多呢啲手細過我而家隻手掌嘅倉魚仔咧， 好鬼大 喎。係啊，嗰啲咧佢炸咧，連埋個皮都可以食得㗎。 哇，好啊， 嗰隻好食 啊！大家入秋啊，好多時呢啲燒下嘢食啊嚇，咁啊大家互相取下經啊。 我的享乐时代。 大家咧都知道啦，其实观塘市中心嗰边咧都有好大幅地咧，就系重建咧起一啲唔同嘅新嘅项目咁样啦。咁其实而家喺招标嘅过程之中咧，市建局好好、啊、向政府咧申请咧，就系作为呢一个地方咧招紧标嘅时候，作为一啲临时短期嘅活动嘅用途。有啲乜嘢咧？原来喺琴日就开始开放咧一个儿童游乐场同埋三人篮球场嘅。咁嗰度咧啲颜色咧系好 colourful 噶、啊，粉粉色啦、啊，粉红色啊。粉蓝色啊！我见到嗰个游乐设施咧，都好似几多关卡。 呢个休憩公园或者休憩嘅场地系永久定系？ 唔系短期嘅， 短期嘅， 短期嘅。因为呢一个地咧， 即系期间限定咯。 期间限定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去睇一睇啦。因为咧，我见到佢嗰啲即系粉红色啊、蓝色啊、篮球场嗰啲咧，都系咁样嘅颜色。 哇！佢期间限定都咁抌本， 系咪啊？ 整到咁靓， 唔系其实嗰度 suppose 都呢、這个唔系观塘个桥底嚟嘅。即 唔 係話海濱嗰度， 唔係啊， 唔係 啊，漁民坊嗰邊，係啦，漁民坊嗰邊，嗰 度仲有地咩？唔係起曬樓啦咩？ 未， 就係未起，所以俾你入去玩住先。 未， 係咯，我知道招咗標，全部我嚟起樓噶啦嘛，遲啲漁民坊。同我哋细个 系啊，即系两样嘢嚟噶啦，同埋、直头系一个新市镇嘅感觉噶、即系之后 观塘新市镇，旧时有啲笃蟹鱼蛋啊嘛，好似食烧卖 之后 小巴嗰条路， 之后会特登整个位俾你笃鱼蛋。 系咩？ 即系一定系等你可以怀缅翻以前嗰种嘅感觉啊！ 唔知好耐冇去，好耐冇去观塘。我旧时咧，礼拜六日添，中六、中七都喺观塘读书啊嘛。即系预科嘅时候都觉得观塘都好有情怀嘅地方嚟嘅。不过依家毕咗业之后十几年都冇翻过观塘。 系啊，咁其实 好塞车啊！观塘 费事 入去咁多啦， 又多人。 观塘去我都系。搭车方便啦。 除了刚刚讲的昨天开放的三人篮球场和这个儿童游乐场之外，接下来就圣诞节嘛，当然是有一些冻冰冰的主题啦。它在这个的、期间限定的地方呢，其实呢在12月1号即是上个礼拜五呢，就已经开放了一个叫做冬日红出没 at 观塘。 哦， 是啦，即是有冬日 要注意了，这样因为红出没。 即是一只红人叫冬日红，是吗？ 北极红的。佢呢個主題係北極熊作為主題， 北極熊都嚟咗香港啊！ 北極熊又點嚟咧？ 係啦，嗱， 香港咁熱。 嗱，所以大家就了解一下啦。佢就希望藉住今次呢一个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多啲气候变化，同埋一啲咧北极熊相关嘅议题，希望带到一个咧就系环保嘅信息。系啦，希望带到一个环保嘅信息俾大家。咦，佢入边咧有啲设施咧，有啲嘅几特别嘅喎。就首先咧，佢有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望向观塘地铁站嘅方向，有一幅大型嘅墙。佢仲有用咗一个咧，就系投射影像嘅方式咧，投射咗一个北极光出嚟。 哦，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咧，诶，唔知道日头同夜晚有冇分别？呢个就留待大家去探 索。之前玩过维港个北极光，而家喺观塘有个墙壁板。 系啦，就个北极光，咁咧就希望可以增添一啲气氛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七条嘅路线，诶，唔系 ，sorry， 一条嘅路线就系熊出没嘅路线，系乜嘢咧？就系用七只唔同形态嘅北极熊嘅装置，就贯穿喺呢一个嘅市中心嘅室内啦，同户外一啲唔同嘅地点。 我以为有人扮北极熊咧吓人。 佢直情呢度有只大北极熊喺度俾大家打卡贴。 假噶嘛，但系嗰只唔系我意思，即系唔系即系唔识喐噶嘛。 哦，你想有识得喐嘅？ 系啊，你搵我扮啊！我最中意吓人，系啦，嗱，小白熊 系又啱有个白字。 咁啊，嚟紧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活动去搞啦，咁啊有呢个区选夜缤纷啦，咁大家其实譬如你观塘区咁啊，观塘海滨嗰度礼拜六咧都有啲歌手朋友又唱歌又 九号嗰日咧 表演， 玩到个人咧正啦，咁啊十号就可以投票。 系啊， 咁啊十号有冇得睇咧？十号啊应该新年到嘅十号啦， 应该要啦， 嗰度有票站咁啊，睇完歌手唱歌咪顺便投埋票咯， 直头一路睇一路投添啊！如果可以嘅话， 我都觉得系咁样， 或者睇之前投。系咪一定有时间？ 星期转面啦，投票都系呢个公民责任嘅展现嚟嘅，咁啊大家尽下公民嘅义务啦。好啦，咁啊转个头会有风操快活人啊， 听日 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